扰美国大选的行为。他表明会提出修正案，促请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改变审讯程序。麦康奈尔宣称他的建议只是参照当年弹劾克林顿的程序，但是民主党反驳，指弹劾克林顿的程序获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事先协调和同意。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30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4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4.6，跌8毫；中国平安94.6，升2毫；盈富基金28.2，升5仙。阿里巴巴214.2，跌1.6；小米集团12.86，升8仙；美团点评106.2，升4毫；友邦保险82.55，升7毫；建设银行6.45，升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38，瑞士法郎8.015，澳元5.31，加元5.936，新西兰元5.117。欧元8.6096，每百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925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4,425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26美元，卖出1,55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咧系隧道入口繁忙多车啫。红隧九龙入口都只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嘅。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区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至到彩虹村就多车。哥和老街嗰度咧，因为有啲维修工程啊，而家哥和老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即系石硖尾公园嗰度对开一段嘅慢线咧，有封路措施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花墟都有封路安排噶，由而家一路去到25号朝头早嘅8点，即系去到星期六啦，8点钟早上8点钟，花墟道、园艺街、元宝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之路咧，都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咧，大围嘅积辉街因为维修啊，积辉街去大围道方向，近住金禧花园对开慢线系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海底隧道入口去九龙、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停车熄匙先好打电话，唔好做违法嘅司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一齐打得禽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检疫申报做足。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治安，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赛日一月二十五号，剑击江文蔚 主持，钟杰良、姚祖恩。 初八二月一号，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驯服不老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蔡敬文，早晨啊，早晨啊，佢都系直播室啊嘛，要打招呼啊嘛， 佢唔似蔡敬文， 佢 似一个着住橙色衫好靓嘅清洁姐姐。 哦 ，OK， 好啊， 系啦， 你好彩佢话好靓啫， 好靓噶系件衫，系 佢帮我哋手啊，因为咧见到我哋咧直播室里面嗰啲咧嘅湿纸巾咧就啱啱用完啦，所以咧就即刻落嚟咧帮我哋做呢个开封府嘅女主人， 你明唔明啊？ 补给补给 一个新嘢， 佢成个造型咧都系话俾你听咧清洁嘅重要啊，因为佢自己胸前咧就佩戴住一条咧你以为钻石颈链啊， 系咩？ 你以为珍珠嘅配饰啊？ 咩啊？你知啊 ？L 名嗰粒诶闪闪灯， 唔系啊，只系当年赌圣红爷讲说话嗰个沟通仪。 摆嗰、那个， 系我而家想话俾你听咧，防疫系好重要嘅。唔系我哋阿蔡英文即系监制咧，佢系佩戴咗呢一个最新式嘅，系咪西德 液晶 体 显示咩啊？空气净化清新器， 系啊， 整头发噶， 系啊，你嗰个一阵先整啦，系嚟嚟嚟，你嗰个心口戴住嗰系咩嚟噶？蔡英文， 我哋今日系咁讲，心口好似唔系几好 嘅，好多阿妈都有噶 挂颈式啊呢啲， 系挂颈式， 有冇文化？ 唔系咁啊，但系问题佢真系摆你心口啊， 我有文化，我冇常识咋， 你条绳挂得短啊嘛。系啊，系啊，真系。 其实屋企人买嘅，我唔知个原理系咩，但系 杀菌嘅， 功能其实类似空气清新咁样个嘅小装置。 哦、但系就挂住喺条颈度，移动式嘅。 我即刻 你做咩咁索佢啊？ 我即刻索佢，索下佢嗰啲。 索翻啲负离子啊！ 唔系佢个头嗰啲空气咧，已经被清洁咗啊嘛，梗系索下佢啦。 瑞士咩山区肺嗰啲一样嘅啫。是不是那些 是啊类似啦。闭台的很多同事啦。 都有 一台之长都有。 是啊。那你几时开始你几时开始佩戴的 上个礼拜啦。 好像是。 是不是跟疫情有关的 同鼻敏感有关。 同鼻敏感有关的。好好真的。 即是你上个礼拜开始发鼻敏感啊。所以上个礼拜。 咦咁你做冇返工 喎。十四日计咗数未啊。咪宁可信其有囉。家人搭买呀长辈买呀是不是要挂住啊。 要啊要啊。 梗要啦。 仲要挂住。 仲要挂住。 你好未见过因为啦。 佢望到呢。 唔係呀戴住喺即係挂颈式嗰啲啦。其实你讲得衰咗咩仲讲挂颈式咪啱囉。 咁佢真係喺个心口度啊嘛。 咪囉。 跟住但佢做咩话你猛咁望住人哋个心口就好尴尬。你咩都冇讲过，呢个系事实啊！真系你讲晒啊！真系，唔系因为咧，其实咧挂颈式呢啲嘅空气清新剂啊， 直接就 罩 住， 系啊，有好多个唔同嘅品牌啊。但系阿经文戴住呢个咧， 几靓系嘛？几靓仔， 同埋个 size 系相对嚟讲大嘅，我真系未见过。 唔系 OK 嘅 ，OK 嘅，但系我都觉得咧， 咪戴得安心咪戴咯。 佢好似系咩科技版嘅平安符 啊？ 知唔知啊？ 系啊，啱啊， 系啊， 因为我突然之间平安符，我即刻讲，哎呀，唔记得还神添咁样， 系咩？ 嗰个每年去 派税嗰个 派税 嗰啲啊， 一年 仲 要 做 期 嘅， 系 啊，系啊，你学费 咯，你呢年啲麻雀赢咁多，你要还翻嘅， 系啊，可能我蚀得唔够啊，咁样 系咯， 你蚀高枕头你蚀啦， 唔系因为点解话佢呢个蔡敬文嗰啲系叫科技版嘅净化咧？因为咧，细路仔戴嗰个咧，咪就系低科技版咯，一个盾牌形状咧，嗰时咪讲过佢。冇任何入电啊，又咩都冇噶嘛， 同埋话冇功能噶嘛，但系都要买啊嘛。 你唔准话冇功能啊，好多大人细路都当系平安符咁用噶。 O K， 好啊，冇问题嘅。 唔系， 求个安心啫嘛。 同你戴住粒珠珠钻石颈链一样，你睇下田今日，哇，你有珠光宝气啊！ 其实佢嗰粒咧，你唔知咋，都系新科技， 都系净化嚟嘅，唔系，佢系洗衣球嚟嘅。洗衣球里面嗰粒，喂，因为点解咧？而家因为个个都进入咗呢一个咧全城戒备状态啊嘛。 真系啊！ 我好想讲，我见到第一样嘢咧，系令我真系觉得大家唔可以唔戒备嘅，就我睇到今日其中一份嘅免费报纸嘅头版咧， 做咩啊？ 成页纸， 买报纸送口罩， 唔系，即系令我谂翻起2003年啦。虽然当然唔想即系重现任何事， What、 但系我一睇嘅时候，我即刻谂翻，当年系噶，就讲紧咧就每一个嘅省市啊，究竟咧就有几多宗嘅确诊咧，或者系怀疑嘅个案。今日我一睇翻呢一个嘅时候， 份报纸都有啊， 佢就喺度列咗咧，甚至外国咧每一个地方有几多宗确诊同埋怀疑，即刻令我谂翻当年2003年嘅头版就系咁噶啦。 我哋使唔使读个由大至细嘅数字？ 即系数字最多 一览表啊，系啊， 最多系湖北咯，系咪啊？ 我哋不如嚟一个排行榜啦。 嗱，呢个咧唔知系咪去到最新近？你知即系每一刻都喺度 update 紧噶啦。而家我睇到报纸嘅呢一个， 即系当系今朝出版嘅资料啦。 湖北嘅确诊嘅个案就系最多嘅，有270宗啦。接住落去广东好近我哋啊，有17宗。即系之前嗰几日都话冇啊冇噶嘛，去咗广东啦吓。北京咧就有10宗啦，跟住上海啊、浙江啊、重庆啊、天津啊、河南啊、四川同埋台湾咧都系有一啲确诊嘅。 上海都有啊，系啊， 我有读到 嘅，系啊，上海都 有， 唔系就你话翻俾你个表妹嗰啲同事听啊， 系啊，真系啊，嘅我表妹喺上海度做嘢，咁跟住其实我开头讲我朋友嘅，你讲咗个表妹啦，系啦，我同你讲就我表妹， 唔系你朋友个表妹， 我有好多表妹嘅，因为佢就去咗上海度做嘢，跟住佢就自己戴住口罩，因为咧佢就即系觉得咧即系 都防备下 咁样啊，保护自己 ，why not 咁样。但是所有他们内地的同事就笑他，就说你做什么戴口罩啫？ 跟 住但这件事我想都有成3个星期之前发生的了，样那阵时都未那么严重，或者习近平主席未走出来讲嘢啦，跟住呢啲同事仲说不用戴啊，那些啊假新闻嚟噶咋？但系佢系喺一间仲讲埋佢做边行嘅，总之佢是做潮流界的嘢，即李英佢的同事都是走在尖端噶啦，咁样 即系同埋系后生咧，你应该接触多啲新事物嘅， 但系竟然话嗰啲。是假新聞，同埋你戴口罩，你 好易傷 咁樣。係啦，咁樣即係佢但我咪同佢講表妹咧，真係唔好除口罩啊！ 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咧，即係內地某啲朋友咧，我唔敢講全部啦。內地某啲朋友咧，佢點樣睇嗰啲疫症嘅新聞咧，或者佢哋嗰啲理解嘅角度咧？同我哋真係爭好遠嘅，因為早兩日咧，我睇過其中一篇咧，就係我哋個個都奉之為呢個傳媒聖典嘅，即係《環球時報》胡錫進呢個胡老總咧，佢就寫咗篇文，佢就話武漢肺炎咧離我們咩真實有多遠咁樣，多近定多遠總之嘅意思啦。佢就回憶起咧，佢話2003年咧沙士咧喺即係大陸都有即係肆虐嘅時候咧，嗰段經歷係點樣咧？嗱。未講佢嗰段文之前，我哋回憶起咧嗰陣時香港嘅情況，就算我哋唔係喺北京裏面嗰啲咧，咁總之你當你每日見到好多人戴口罩，同埋每日有咁多確診個案咧。你每日嘅心情係越嚟越驚噶嘛？ 哦，當然啦。其實我哋初街嘅時候咧，係有啲消息傳嚟話，哇！佢上面喺大陸咧係咁搶嗰啲醋啊嘛， 跟醋啊嘛， 係啊，咁即係嗰個消息嚟自都未知道有咩有啲咩事嘅。 但去到後期，即係我哋香港話社區爆發啦，終於承認咗啦。咁然後咪每日有數字咧，嗱，淨係講呢一格啫。嗰陣時我哋睇到呢一種嘅片段咧，你每日都係憂心噶嘛嚇，又有百幾啊嚇，又有幾多宗係咁噶嘛？ 我今朝見到報紙有呢個數字出， 好啦， 哇個表出。 你知唔知呢位胡錫進老總咧？佢喺個篇文裏邊咧，佢係點樣回顧翻呢段歷史咧？ 係 我唔知呢個係佢老人家個人嘅諗法啦，定係代表咗某一啲群眾嘅心理咧？如果係就真係好正面嘅。佢話咧，大家仲記得2003年北京嘅沙士嗰種情況嘛？喺呢個即係部門咧，我哋的確係遇到一啲艱難嘅情況，但係後來咧，大家就發現咧咩，總之咩全城攻堅咁樣咧，然後佢就話啦。去到後期咧，當大家咧見到即係嗰啲確診數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大家心里面反而安定下来。 因为人人都有啦，系咪啊？ 永乐唔使惊， 系啦。 点解啊？因为佢嘅推论系话咩咧？佢话大家心里面反而安定下来，因为大家咧知道嚟到呢个阶段咧，如果你系确诊嘅人士咧，系会被隔离啊，显得安全咗。 嗯， 我睇到呢、這个。正面到一个地步都好难啊！ 你用正面呢个字，你都好正面喎。我会用谬论呢两个字喎，系嘛？ 唔 系即系 等于话你戴咗口罩，我唔使戴嗰只 friend 咯。即系你明唔明咧？即系我而家终于知道嗰个分别系咩咧？可能因为佢好想咧。令大家唔好惊慌， 系啱嘅。 咁于是乎咧，喺咁多确诊嘅情况之下咧，嗱，我哋呢啲唔识谂嘅就会话今日好危险咯，度度都有咯。佢就话俾你听咧，嗱，咁你今日可以放心咯。 佢隔离咗咯，噶咯， 因为咧，原 来 系啦，我哋有能力识别到确诊，而且呢啲人咧全部都被隔离咗。 系 你喺条街度，反而安心咗啊！哇，我睇个篇文，我话哇喂，你嗰阵时咁谂就算啦，你喺呢个时势讲翻出嚟，然后就同大家讲咧，佢就话，所以咧喺对住武汉呢个疫情咧，话大家咧。都系唔需要太过惊慌嘅，佢话我哋咧只系需要咧即系按部就班啊，类似嗰种。 唔系，我真系听到我真系惊慌， 真 系真惊慌， 真 需要太惊慌就系啱嘅，但系要 都 要做好。 但系都唔系咁样啦， 唔系咯？ 你叫佢不如讲啊，嗱，最多未系死，嗱，人终须有一死。 佢又唔会讲呢啲， 佢又走 嘅 啫， 佢又唔会咁讲嘅。嗱，咁所以你话咧，今日咧，如果你 OK 唔使咁惊慌嘅话咧，今日即刻有一个咧叫做咩啊？学是学非是非题咧， 嚟 系啦，呢个就几好玩嘅。咁咧，分别就系呢一个咧，嗱，两个都系医护界嘅句子嚟噶， 好 一个。就是这个港大传染我们港大微生物学系传染病讲座教授袁国勇教授。是。是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医管局的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两个 title。 是。 哇都是代表医学界的权威。 啱。 好啦而且他们做什么呢一起去过武汉视察。 嗯、 因为我们担心嘛喂究竟李永教授是怎样 是 香港有什么应对 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呢有这个行动上去呢 很、啊、 都好是啊。 真的好伟大、啊。 我即是你竟然深入。苦語啦，系咪啊？ 系啊， 系 啊，系 咪咁样啊？ 你谂下，我哋早排咧咪流传过有啲新闻咧，就话香港嘅某啲汽水商品咧， 嗯， 原来话个来源地啊，产地来源咧系武汉咧，都俾人影晒相，话唔系嘛？因为 check 到啊，嗰阵时 流定坚噶，但系 流坚噶，因为佢可以每个地方都有生产噶嘛。 Okay、 只不过系话你连物品啊，你都惊咧，即系照计应该唔会咁样传染噶嘛，都人惊我，哇喂唔系嘛，真系武汉， 都唔想掂到啦，总之就 系啦，佢哋而家深入苦语啦，去到武汉嗰度啦。所以他们首先他们不是武汉他们是勇汉。 是 啱。哇两位都是勇汉。好啦但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个很得意的情况同台见记者一个就戴口罩一个就没戴口罩。 哦、 戴口罩那个就是赖伟文就是这个刚才讲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没戴口罩呢就是反而我们每天都在新闻到时候见的袁国勇教授。而袁国勇教授呢还要回来的时候跟大家讲就说任何去到他说曾经到过武汉医院的市民呢回到香港就要戴14日口罩啦这样。 哦、 人就说啦。阿教授，你都去咗喎， 但系点解？ 因为你唔戴 咧，上镜好睇啲啊？ 唔系，可能佢啱啱戴完，佢要唞一唞咋嘛？ 唔系，咁佢解释， 如果佢咁讲法系要戴足十四日口罩嘅话，咁冇得除落嚟唞一唞噶。 系啊，嗱，咁点解咧？嗱，佢嘅讲法系咁嘅，因为啲人就话喂，边个啱边个错啊？你啱啱先至话咧，去过武汉医院嘅病人市民咧，就要戴十四日口罩。咁你咧咁样？ 我想试下系用教授嗰个谂法嚟。 好，你试下，你试下， 我先 受 我 方面。 我又最想听下你扮教授啊！ 唔系啊，唔系即系话想， 佢想变瘦啫，系啦， 嚟 谂下佢哋 佢个 logic 系咩啊？ 好啦， 系会唔会因为咧，即系佢哋全机都已经系咁样啦，即系话佢都系 全机已经系咁， 全机佢都系武汉翻嚟噶嘛，佢飞翻嚟噶嘛， 跟住咧， 咁即系话如果有嘅就系有啦，咁 你行开啊，唔该你真系你讲 十四日潜伏阿姑，唔系十四个钟啊， 我知 咁关咩事啫？佢而家仲要见记者，对住其他传媒噶， 咁可能佢就系知叫自己冇事咁跟住就所以 啱啱嗌走啊！走啊！ 想听下教授讲乜嘢？ 教授咁讲嘅， 所以我唔系教授啦。 系啦，教授系咁讲嘅。 我就示范唔系教授点啊？ 自己咧就冇去过高危嘅地方。 哦， 譬如佢话我入医院嘅时候，我根本冇进入病房，我只系喺办公室透过电视观察病人。 哦， 又冇去过街市或者接触任何有发烧或者咳嗽嘅人，所以无需戴口罩。相反，阿赖伟文总控制主任咧，因为佢曾经接触过病房里边嘅病人，所以需要戴口罩。而佢结论就话，所以你问我边个啱边个唔啱咧，我会咁讲嘅，赖医生啱， 我都啱。 嗯， 咁、哦、不如我又讲多一个人啊，佢都几权威嘅。 好啊， 因为佢个权威咧，佢就唔系香港人， 系 佢一个市长， 市长 仲、哦、要系武汉当地嘅市长。究竟佢又讲咗啲乜嘢啦？ 系啦， 嗱，佢就话咧，呢、這个嘅武汉市咧已经系宣布啊防控嘅措施啦，就叫大家唔好组旅行团出境，即系第一样嘢唔好即系一团人咁样出境添。 系啊， 并且要抽检咧就进出武汉嘅私家车，而市长更加呼吁咧。外人冇必要唔好去当地，而当地市民都唔好离开。嗱，你听到呢一度嘅时候，我信当地市 民。唔系，同埋市长都讲话，喂，叫大家唔好离佢哋嗰度，但系 唔好入嚟，唔好出去，系讲紧。 但系都冇任何其他地方嘅都话佢哋系一个 疫区 咁样。 同埋咧，即系嗱，我忍唔住，我虽然好尊重阿袁国勇教授，但我都会喺佢个说话里边咧揾到一个不解嘅地方，就系、是。因为有14日潜伏期嘅关系、嗯、你冇接触一啲有咳嗽同埋发烧嘅病人，只能够话喺你嗰一分钟佢冇咳嗽同发烧咗波。其实可能喺潜伏期其实佢已经 系 有感染㗎呢。 又或者咁样讲，佢哋两个教授一起去㗎嘛，佢有接触另外一个有去到病房嘅教授㗎嘛。即都叫做 同埋 一啲间接嘅接触啦、 啊。你点样可以知道喺医院里面嘅其他地方，你话办公室里面嗰个院长又好，咩人都好，可能佢曾经接触过嗰个病人，佢唔知㗎嘛。咁 可能佢期间都冇咩咧？ 系咯，嗱，你谂下，我哋普通人啊，去医院探病啊，几时开始戴口罩噶、 嗯？ 几乎小巴一到医院嗰个站啊，你就戴定噶啦嘛。 系咪有啲嘢入到医院先戴？ 系啦，但系你入到医院戴，你都唔会话，诶、哎，我唔系去七楼传染病房，我去个楼下个71买嘢啫，冇事咁样，都唔会噶嘛。不过，所以我就有啲怀疑啊，佢会唔会真系个名里边涌得滞咧？ 我又讲多一个专家， 少少 啊、我又讲咗啲乜嘢啊？好唔好啊？另外一位咧就系呢、這个世卫传染病。流行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教授啦，个名好长啊，都系咪？都好值得信任啊，系咪？即系佢有讲到噶嗱，武汉咧就系全国交通嘅枢纽嚟嘅，但系搭飞机嘅朋友咧只系占十分之一嘅啫。咁咧佢就会觉得咧，其实咧边一个咧系 高 铁， 高铁， 全部佢又冇讲到个高字嘅，佢就讲到铁路， 系啦，佢 系 讲铁路啫，系啦， 系应该系最主要嘅原因嚟嘅咁样。咁就係啦，咁啊，琴日我哋香港又讲咗飞机就要检查，高铁就唔使。咁我哋嘅专家又走出嚟啦，咁好似个讲法又唔一致咁。哇，真係学是学非，边个先系对边个 啱？我呢度呢有呢个叫做广东，唔系广东省副长广东副省长啊，阿张先生佢就话啦，佢话呢喺佢嗰个省嗰度呢会提升啊呢个叫做监测嘅机制啊。佢话呢喺机场啦、火车站啦、长途汽车站啦会启动呢个体温呢个叫监测机制啊。佢话即系逐个嚟 check。咁其实铁路都有㗎喎。 咁我出绝招啦。 你啊。 我出绝招呢、這个真係最绝招，你冇得赢我㗎啦。 哦，因为你中系咪冇戴口罩， 因为你赢我我都即刻去歌㗎啦。 好。 绝招北韩。 哦哇嗨。 赢你啦。 赢你赢你。 做咩 北韩做咩 佢哋都咁啊。 严格嚟讲佢係删咗自己嘅边境。 哦。 北韩。 即 日起。即日起。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预防病毒传入当地。 哇佢封关。 直情系封关，咁你话俾我听，系咪呢个时候？难怪北韩人民觉得我们最幸福啦！如果你听完我哋呢番说话之后，令你感到惊慌嘅话咧，并唔系我哋嘅原意嚟嘅，我哋只系希望你提高警惕，学是学非，自己判断边个啱， 自己保护自己啦。 义务加班，还有交代，好心律快，好冷汗想大界，脚尖挡不受控，乱夹半不愉快，惊失恋惊飞机惊死惊心痛，更怕性格变疯，乱的天空占作用，更担心不保险。未有保障，怕没有用，怕缺氧，怕中风，受尽惊恐正作弄，日夜用尽万二分力都会手臂骨痛。惊拉筋侵占世界，惊股灾加剧腐败，食物内有含铅，又怕死得早。 京三餐不计长期负债，祖父资产被绑的鞋，好心不快，无懒汉想大界，脚尖刀不受控，乱夹满不愉快，惊失恋惊飞机惊死惊心痛，更怕性格不保险，未有保障，怕没有用，怕缺氧，怕中风，受尽惊恐症作弄。 惊恐症啊，王家强啊，真系啊。 其实仲有一啲嘅，即系花边啲嘅新闻啦。日本咧就即系箱根嗰边啊，富士山嗰边咧， 有间铺头， 有间铺头啊，就喺门口粘咗大大只字啊，就话不准中国人入内咁样。后尾咧都有一啲嘅风波出咗嚟，大家会觉得咁样讲系咪唔系几合理啊？又有啲侮辱成分啦、啊。但佢哋就有解说到嘅，就系话咧唔想嗰啲病菌有机会咧就带到入佢哋铺头入边度咁样咯。 而啲病菌由于唔识字嘅关系，佢唯有写俾识字嘅嗰啲人睇啦。 系啊，但系识。字睇到嘅人咧，就会觉得唔系太舒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大。内地确诊个案增至大约440宗，再多三人死亡，累计死亡个案达9宗。在北京，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根据专家研判，病例主要同武汉有关，已经出现人传人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李斌话将会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分类指导，其中在武汉会进一步强化疫情控制措施，严格落实管控野生动物等。另外，部分记者戴上口罩到新闻发布厅采访记者会，但是现场的职员要求记者进入发布厅之后要除下口罩，在记者会期间都不可以佩戴。武汉动物园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今日起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动物园对外发表的公告表示，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导致感染风险，决定暂停开放，原定的科普活动都取消。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杏林各省成员黄任康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深圳出现确诊个案，反映病毒已经来到香港的家门，现时是本港避过疫情的最后机会，政府必须做好出入境口岸的把关工作。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封锁所有与内地接壤的口岸，或者至少要限制武汉旅客入境本港，直至疫情受控。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说，内地个别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令到疫情存在隐忧，患者很容易将病毒传播到不同的社区。立法会议员陈海欣促请政府加强检疫措施，对所有内地旅客，包括经高铁和飞机来港的旅客，都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并且设立发烧诊所分流病人。一艘海关线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进行反走私巡逻的时候，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转，三个关员殉职，两个关员轻伤。消防说殉职的三人当时都有着住救生衣，暂时未知翻船原因，要进一步调查。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海关关长邓义海深夜到医院慰问家属。张建宗话：对事件感到极度悲痛，佢赞扬三人尽忠职守，政府会尽力为佢哋家人提供协助。李家超都话感到非常伤心，警方会全力调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代表公务员队伍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嘅慰问，强调局方会为佢哋提供一切所需嘅支援。出事嘅巡逻艇2016年下水。每年有例行的检查，对上一次是去年3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着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79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33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4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89.4，升4蚊；盈富基金28.35，升2毫；中国平安95.35，升9.5。阿里巴巴217.2，升1.4；小米集团13.04，升2.6；美团点评106.8，升1蚊；友邦保险82.7，升8.5；港交所272.4，升6毫；建设银行6.47，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瑞士法郎0.97，欧元0.684，加元1.309，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4，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85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4,425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1美元，卖出1,55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天广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港岛去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晴天跑， 落雨跑， 思绪混乱跑， 一片空白照跑， 为健康更加快脚步 跑， 有种信念叫跑。 跑道上每个跑手都有自己跑步的理由。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叫跑，全新一辑，跟随卢巧音、汤仪、伍家谦、胡乐贤、Sammy at Color 等，以及专业教练踏上跑途，练跑更练意志。 星期日晚10点， 港台电视31。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 火勢呢排佢個衣著真係有啲唔同啊，零舍運動型啊，望住佢嘅樣咧都好似啊，可以放咗工之後就會去跑步。究竟呢一個新嘅裝束係迎合你對身鞋啊，定抑或都真係有去做下運動，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嚇、啊、身體強壯啲咧？嗯。是啊，呢排佢嗰啲运动衫不停咁出潮，一件又一件，唔会有重复啊！啊，即系呢个礼拜冇见到有重复，我哋有请我哋嘅拍档曾志豪。 正所谓输人唔输阵啦，唉，跑唔到，着到好似跑到，都系一种信念啊，系咯。等我响应一下头先我哋嘅电视节目先，有种信念叫做扮跑，系咪就系、是、我咯？当一个地区咧有疫症传出嚟嘅时候咧，伴随而嚟嘅知唔知系咩咧？就系、是、谣言啦，系好容易就会出现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疫症咧，好容易就会动摇一个地方嘅人心啦。好多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官方嘅信息咧唔系最快，唔系最权威，甚至乎你觉得唔系最全面咧，就会由好多民间嘅小道消息咧互相补充嘅。一个地方嘅谣言越多咧，其实就代表咩咧？咁啊，梗系我哋嗰个地方嘅资讯越流通啦，系废话。不过亦都可能系代表咧，嗰笪地方嘅信心咧就真系越脆弱啦。琴日咧，其实亦都有一个谣言咧就传咗出嚟嘅。但系你话佢系谣言咧，都要打个格仔先得嘅，因为佢系真系发生咗呢件事，只不过冇咁嘅性质，又或者个严重性咧就冇讲到咁强咁解啫。琴日唔知你有冇咧喺即系差唔多食饭时间咧，就已经收到咧网上面嘅一张相，哇！就见到有好多个咧，即系着晒全身保护衣，即系。等于当年董太装束嘅人呢就喺一个办公室里面出现，咁仲要攞住晒嗰啲喷喷啊喺度行嚟行去咁样嘅。咁下面呢就会写住咩呢，就话喂係狮子银行唔知边一度嘅分行几多楼，然后就有啲人就话啦已经确诊咗啦，全线撤退啊咁样。咁跟住大家就不停呢就你知嘅兴 FC 㗎嘛，希望可以 fact check 咁样呢，就个个呢就不停喺度 forward 咧，就问大家：喂，有冇 confirm 啊？真唔真啊？系咪真系话中咗武汉肺炎啊？咁样咁啊，净系喺我哋琴日做节目嘅呢个短短两三个钟咧，我已经嘅几个群组咧就 share 咗呢一单新闻，而且咧嗱，话明系谣言系咩咧？一定系会有人出嚟咧确证咧佢系真嘅，咁先知道系谣言嚟嘅。好快咧，我就见到有啲人咧喺我哋啲群组度咧留言嘅时候就话 FC 咗啦，真系武汉肺炎嚟噶，好危险啊咁样。但不船种咧，隔篱咧亦都有第二个群组咧，有人走埋嚟同你讲咧，就话喂假噶，俾人改图噶，唔好信啊咁样吓、啊、改图，即系话有人 key 叫董太落去，跟住有啲人又话咧，其实佢咧只不过系夹流咋，冇呢件事啊咁样。咁最尾究竟系发生咩事咧？最尾你睇翻今日嘅新闻咧，究竟有冇喺呢一个办公室里边，特别喺汇丰呢度咧，系咪真系有呢、這、一个即系防护罩医护人员喺度咧？其实佢话系有嘅，咁即系话咧呢张唔系 P 图嚟嘅。好啦，咁系咪真系中咗呢个武汉肺炎咧？是假的，因为今日报纸亦都已经讲了，汇丰的发言人就表示其实这个是误传来的，因为是有员工感染了甲型流感。那有没有真的进行清洁和消毒呢？是有的，在相关楼层，即是刚才即是传闻里面那个汇丰的15楼进行了这个彻底的清洁和这个消毒。那究竟有没有去到那么夸张呢？即是就说全线撤离啊，就说应该要在家里做 home office 啊，甚至乎就说嗰度武汉肺炎咧，就好明显就系假嘅。嗱，你谂下呢一单新闻里边咧，就符合晒咧好多谣言嘅元素嘅，就系、是、一分真可能就有三分假。一分真系咩咧？佢真系喺个 office 度有人出嚟做消毒，呢个系一分真啦。三分假咧就系佢又唔系武汉肺炎 ，OK？ 佢又唔系 P 图，有啲人连 P 图都会讲埋出嚟嘅。佢亦都冇咧话要全线撤离咁样，亦都冇发生呢啲事咁样。但系。如果你一时之间咧，或者你真系冇得 FC 嘅，点解咧？你普通市民唔通你个个走去打去汇丰度问咩？咁可能你就会咧自己喺度 forward 嚟 forward 去咧，你就信咗噶啦。又或者个心咧就落乱，可能咧你都要再谂一谂，等一等先嘅。第二单咧，其实琴日都有流传嘅， 嗱，呢单仲得意，其实佢就系话俾你听咧，好多人就话咧，喂，我咧边个咧喺医院开会啊，即系嗰个内容咧就话我家姐喺医院开完会啊，就话咧，呢、這个医管局佢哋咧已经打算咧攞啲度假村咧用嚟做集中营，即系话咧预咗会爆大镬啦咁样。佢话咧佢哋去完考察翻嚟咧，但系静鸡鸡咧就将北潭涌同埋鲤鱼度假村咧改为疫症隔离营啊，咁即系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一定好大件事噶啦咁样。嗱，咁今日我睇翻新闻啦，真系有嘅，因为咧佢哋康文署咧就话咧已经喺鲤鱼门啊，同埋呢一个即系嗰个度假村嗰度咧，佢系有真系有做呢一个即系预留嘅措施啦。但系佢嘅讲法系点样咧？佢就话当然啦，我哋系一定会有咧即系预留呢一啲嘅营咧，就爱嚟作为呢一种应对嘅策略嘅，就话唔会掉以轻心。嗱，呢两样嘢咧又争好远嘅，因为如果喺嗰、那个WhatsApp 嘅留言里边传出嚟咧。佢就好似话俾你听，佢哋收到风，好大件事杀到埋嚟啦，所以咧就秘密改装度假村。但如果用呢一个康文署嘅讲法咧，就系话，喂，我哋梗要做万全嘅准备啦。如果万一有疫症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即刻就可以有隔离中心啦。两个信息争好远噶，一个就系隐瞒，一个就系预防。咁究竟边一个先就系正确嘅版本呢？你会觉得系唔同嘅说法啦，定系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喺疫症传播嘅过程里边咧，如果再加埋谣言咧，你真系会再惊啲，打击真系会再大啲噶。风头火势，唔知道佢会唔会有啲后悔？早知喺纽西兰玩多一个礼拜先啦。照计喺嗰度真系人影都冇啫，啲牛又唔会传染俾你嘅，应该安心啲啦。唉，不过佢都翻到嚟同我哋共同进退，佢就系黄耀祖。 咁一定要翻嚟嘅，呢个自己屋企嚟噶嘛，系咪？但你见到啦，啊，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咧，即系都好多嘅天灾人祸啊，所以咧，即系，唉，希望大家都。大吉大利啦，真系！今日咧嘅我们的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嘅我们嘅年宵花市，系咪叫年宵花市啊？年宵花市同埋花墟嘅，咁大家有啲咩特别嘅经历啊？最记得咧就系边一种啊？买啲乜嘢啊？食啲乜嘢啊？佢嘅历史又系点样啊？你哋都可以留一个言喺我哋网上面，11:30之后同你哋倾啦。但系讲到咧呢个农历新年嘅话咧，又点知呢个就系花市同埋花墟啊？你哋封利是啊，我等咗一年啦，口水都流埋啊！准备嚟斗噶嘛？不过咧，今日真系有个调查咧，就攞咗出嚟讲。咁啊，原来今年咧有成25%嘅受访者咧都预计啊，今年派利是嘅总数啊，即系派出嚟嘅钱咧，系会比旧年减少嘅，即系会缩水啊吓。即系但系佢就话咧，其实即系如果讲紧嗰个银码又唔系争好远嘅，因为咧即系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会话20蚊封啦，就会系最多嘅，就占咗呢个56% 啦。其次咧就系50蚊封咧有15% 嘅，再其次咧就系10蚊一封嘅。不过咧跌幅最明显嗰一个嘅区域啊，就系我哋好想成日收到嗰一张嘅红三鱼啊，或者更加大张嗰啲啦。话100蚊以上嘅咧，明显咧个减幅咧就系最大嘅，即系大家都会可能系派细封咗嘅利是，亦都有。朋友讲咧就话今年我预咗要派嘅钱咧都缩咗水啊，咁当然啦，同成个市道啊各方面啊个情况咧嘅消费意欲啊都真系有一啲嘅关系噶，咁啊但系大家又要谂翻咯，嗱利是可能派少咗啦，但系开支有冇减少到咧吓？咁啊啲朋友咧即系受访者咧都会讲到嘅，派利是咧原来都系每一年咧佢哋嗰个新年嘅开支最大嘅地方，占31%嘅。另外俾啲钱啲长辈孝敬下佢哋啊，都占咗22%啊。呢两个咧永远都咧系头两位嚟噶啦。不过今年嘅第三位咧就系有唔同，今年嘅第三位咧就系一啲娱乐费，以前咧就系排喺第三嘅咧就系一啲旅游嘅费用啊。原来今年咧有成七成嘅受访者咧表示啊冇出外旅游嘅打算啊，即系大家会见到啦，所有嘅嘢夹埋咧都好似见到，旧年嗰个政治或者经济环境咧嘅唔景气，或者大家对于前景唔乐观嘅呢个气氛带动之下啦吓，市民派利是同埋消费嘅预算咧都比较系保守嘅咁样。嗱，我早咁睇嘅，保守系冇问题嘅。喂，真系要量入为出啊嘛！如果啊，你见到可能旧年真系，嗰、那个赚钱嘅能力啊，未必系最高，又或者有一啲嘅担心，今年鼠年啊，又系点样嘅一年嘅话咧，咁喂，量入为出好合理啊！最紧要咧就系、是，封利是大小，阿祖真心唔介意嘅。最紧要系大家都要笑口常开，同埋身体健康，呢、這个最紧要啦。 風頭火勢。嗱，我係咁講嘅啫，不過咧，我依然期待咧，你每年同我咧，即係祝福我個封利是嘅，同你拜定個年先啦，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桂花田！ 係啊，琴日終於揾咗個時間，就真係去。啊！整理一下我啲利是，究竟啊呢、這个派几多，嗰、那个派几多？哇！嗰、那个支出都真系唔少。不过你封利是都依然系一样噶，系冇加价噶吓。 即刻唔好开佢咪啫，唔好开佢咪，冇加价。 唔系，咁我个又唔系一个贪心嘅人，系咪？ 吓， 系啊。 莫非你加价？你睇佢封利是有冇加价啦？ 我利是封都话转咗个靓啲噶啦。 我轉咗嚟就飛咗啦， 係啊！你買咗新利是封、啊， 我買咗，我喺台灣買咗個利是封，我都唔怕炫耀俾你聽。個利是封寫住《朕的賞賜》， 哇！ 幾咁巴閉啊，係啊！武汉肺炎咧一触即发啦，嗱初即系由最初发现到今日咧，疫情已经真系大不同啊！就连咧我哋嘅教授啊，咁啊都即系出席啲活动啊，都出席嘅记者会时候咧，都会叫大家咧唔好掉以轻心，唔系啦。咁啊喺武汉武汉省咧，佢哋已经加强咗个管制啦。头先啊早早讲过啦，就系唔俾组团外出啦，咁亦都会抽样检查进出口武汉嘅私家车。咁啊检查啲咩咧？佢就话睇下佢嘅车厢同埋车尾箱咧，有冇活家禽，有冇野生动物喺度？除此之外咧，佢系武汉地区咧嘅部门咧，亦都好快手啊！佢举行咗咧，我的健康我做主啊，冬春季传染病防治嘅活动啦。跟住上海疾控中心亦都加强咗宣传，呢个叫做咳嗽礼仪，教民众咧喺咳嗽嘅时候或者打一次嘅时候咧，应该就要遵守呢个礼仪嘅。仲话呢个系俾自己，亦都俾人一份健康嘅保证。咁啊，而武汉嘅机场咧、火车站啦、长途火车啦、客运码头啦，亦都会加安装咗呢个红外线测试体温啦，亦都有手持嘅红外线探测仪器咧，咁啊睇下边个有发烧，边个冇发烧嘅。咁喺市内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亦都进行呢个叫日消毒同埋每班次通风嘅。咁啊，睇到佢哋咧，相比起2003年咧，真系进步咗好多，步伐亦都快咗，意识亦都加强咗啊。咁啊，上海搞咗个叫做咳嗽礼仪咧，佢话目的好明确嘅，希望大家咧可以咧识得点样打乞嗤啦，点样咳啦。咁佢哋仲教埋咧，即系有传染。即係有病毒傳染嘅時候咧，係唔單止啊個人健康嘅意識，仲係整個社會嘅文明素質嘅體現。嗱，咁佢又話啦，咁應該點樣咳嗽，有啲咩禮儀啊？咁佢話當下子，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當下子佢話，如果你突然間想打一次或者打咳嘅時候，又冇呢个手巾仔，亦都有冇纸巾嘅时候，咁点啊？佢话千祈唔好向住空气，即系咩都唔揞住咧，就去咳啊或者系打一次，亦都唔好用手就咁揞住。佢话最好咧就用你个手踭位咁嘅内侧位置，咁就代替你个用手揞住口鼻啊。佢话一来内侧手踭位嘅时候咧，佢话咧就靠就打落去嘅时候咧，你嗰啲口沫咧、飛沫咧就唔會噴咗出去啦，亦都只係留喺你件衫度，而嗰個位置你亦都唔會成日都會掂到嘅。當然啦，翻到屋企嘅時候，你嗰件衫就即刻要攞去洗啦。咁啊或者等到咧你揾到紙巾嘅時候，可以即刻抹翻嘅。係啊，其實都應該嘅，即係。是不过而家先教呢个礼仪，会唔会真系2020年先教呢个咳嗽同埋呢个打黐嘅礼仪，会唔会真系迟咗啲咧？不过都系嗰句啦，有心唔怕迟，咁希望大家都系要好保护自己，同埋要懂得如何戴口罩，戴翻合适啱嘅口罩嘅时候咧，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啊！ 场里横行无忌，无人可驾驶。感情横行就像金舞流行，怎样流行都不厌，越坐越近。今期流行，流行追命暗琴，他亦迷人，可惜你是宿命钢琴。 记得咧，琴日咪讲呢个小确幸嘅时候咧，咪教话点样即系大扫除啊，同埋做收纳啊，点样可以断舍离咧？咁我咪讲笑咁讲咧，我话得啦，我话对阿祖嚟讲，如果佢要收纳咧，咪买个间屋咯，咁咪得咯，即系你咪唔使执咁多嘢咯。 别墅度先， 系啦系啦，即系我讲系咁讲啦。 本身有， 系啦系啦，嗱，但系你可能就咁听嘅时候咧，你唔好话 嗰嘢一样， 唔系即系你唔好话嗰个系阿祖， 讲下都开心。 唔系啦，唔好话嗰个系阿祖，可能会觉得话边人咁卡啊，即系因为唔想。执屋咧，买多间屋嚟做嚟， 我唔会觉得用个楷字嚟用啊！边人咁豪啊？系咪应该咁讲啊？ 富贵啊！ 香港琴日阿祖先 攞全球排第一噶， 真系有。我今日真系，简直好似呼应我哋嘅新闻一样啊！我今日见到咧，呢个仲系香港，即系唔系嗰啲咩奇离怪状、东南亚唔系嗰啲，就系我哋自己本地咧。咁啊，有人做咗个新闻咧，佢嗰个标题好豪气噶，佢就有啲人就话年廿八就要执垃圾啊嘛，佢就话啦。我呢间屋企里面系冇垃圾，唔需要打扫。咁换言之， 即系全部 屋企冇一样嘢要抌嘅， 佢抌咗个老婆啦，咪已经 系啦， 即系个老婆抌咗个老公啦，已经咁 啊。而且咧，佢就真系用咗琴日豪仔讲嗰个烂 get 嘅提议咧，佢就话佢特登租咗一个4000尺嘅单位，唔系迷你仓，佢租咗个4000尺嘅单位咧，就爱嚟储存佢嗰啲垃圾。成为咗一个咧名副其实嘅垃圾博物馆，跟住 只一个啦，我都 up 到两个 artist 有， 但佢唔系 artist 啊嘛， 咁唔系 artist 都可以赚好多钱噶， 可能系啦， 4000尺，香港都有啲4000尺咁犀利啊， 系啊，咁可能系咪嗰阵时啲人话古天乐咪最夸张咯，直接成间屋都系挤玩具咁样噶嘛，咁咧你话佢嗰啲所谓嘅垃圾咧，嗱。其实垃圾的定义呢就真的老婆和老公看都不同的嘛。 当然。 老婆见到老公所有的珍藏品都是 垃 圾。 老公见到和尚 不是。你香水味又是垃圾。 啱啱就想举阿华这样想你就自己涌了出来讲啦。 我估到你这样讲。 譬如他说他里面呢就会这个储垃圾的朋友呢就叫 Gibson 啦真的。 他储 垃 圾的。 不是。 他的名字储垃圾都挺有型的。 人家真的叫 Gibson 啊。咪喺度跟 手 夾 嘅話咧，都真係要啲地方 啊！係啊，咁咧佢話佢會有啲咩喺佢間屋裏邊咧？基本上咧，呢個4000尺嘅屋咧就有15間房，每間屋裏邊咧，每間房裏邊咧都有唔同嘅古仔嘅，係啦，譬如咧會有1961年咧林黛主演嘅電影嘅一張海報啦，佢又會有不了情嘅黑膠啦，佢又會有 即係暫時睇都係同電影啊音樂有關 嘅 喎， 佢會有阿田好中意嘅 LB 嘅，不過係一個經典嘅舊皮箱啦，佢仲會執到一紮咧，就係譬如話嗰啲叫做咩啊，樓下咪嗰啲舊樓咧，咪有啲鐵皮油箱。 商嘅， 系啊， 村东嗰啲， 村 东嗰啲啊嘛， 即系 set 住门牌嗰啲， 佢有一 set 就摆咗自己屋企度啦， 佢中意啲怀旧嘢， 怀旧嘢， 咁但系真系摆翻喺屋企咧，又真系好难搞嘅， 收藏家嚟嘅，同埋咧， 嗰度系收藏， 你见到佢嗰啲咧，系要有一个可能适当嘅温度啊、湿度啊，去保持住嗰个。 仲有咩咧？有啲嘢真系开始觉得顶唔顺噶啦，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嘅旧物，包括灯箱招牌啦、米秤啦，作为即系叠米嗰啲啦，风尘嘅挂线啦，头先讲啲信箱啦，旧式电饭煲啦，会展仲未建成时候咧，有一幅嘅画布啦，然后真系有夹啊，所以佢呢、這个头先你讲夹神都唔错噶，因为佢真 系 有好多皮夹。头先我咪话有 L B 嘅皮夹啦，又有红 B 牌嘅东西啦，咩都有嘅。所以佢淨係我俾間房你睇，佢夾已經係夾到咁樣。 其實佢呢個真係咧， 都係博物館 收藏家，我會覺得係。咁佢俾得起錢，咁又有一個第時又攞翻嚟咧，話翻俾即係我哋即係嘅下一代或者下幾代知，呢啲就係我哋嘅過去香港嘅歷史。 咁你試下同你屋企嗰個咁樣講咯， 唔係 係啊。 我諗佢有咁多錢嘅話，佢隔離嗰個都唔介意啦。 佢咪就 係 收買爛銅爛鐵嗰啲 friend 咯。係 啊， 佢而家係發達，跟住咧， 所以咧你唔想執屋咧，你同你隔離嗰個講，等多五十年。你当垃圾啊，历史嚟噶老友。 工会同仁深感哀痛，现阶段工会仍然喺度了解详情。海关官员协会主席卢海思亦都表示，对事件感到伤心，现阶段要等部门深入了解调查，先至可以作，所以就未能够作出评论。他又说，现时最重要是协助事件中殉职官员的家属，为他们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着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4,356,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6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8.8，升3.4；盈富基金28.4，升2.5；中国平安95.45，升1.05。小米集团13.04，升3毫；阿里巴巴217.2，升1.2；美团点评106.8，升1蚊；友邦保险82.6，升7.5；中芯国际15.6，升6毫；建设银行6.48，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38，瑞士法郎8.013，澳元5.317，加元5.941。新西兰元5.123，欧元8.6134，每百元兑港元7.0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985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4,425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13美元，卖出1,55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喺九龙区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即系狮子山隧道支路嗰度附近啦。快线有坏车阻路，后一啲啦，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事故，所以而家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龙翔道荃湾近住星辉豪庭狮隧支路附近。快线有坏车，后一啲黄大仙中心快线就有意外，塞到钻石山近住星辉豪庭。之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宏天广场对开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系告示打道东行多车啲啦，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龙尾康庄道桥面。 咁九龙区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旺角嘅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多车嘅，龙尾去到亚街路街，花墟嗰度咧有封路噶，咁所以由而家去到星期六，即系25号早上嘅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太子道西之路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每个星期提提你平机信息。 非华语生在现行制度上根本没办法有效学习中文的，所以平机会建议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加入应用学习中文，教授服务业中文以及本代实务中文。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微电康康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 TV、 罗敏庄、阿土微电康康。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天气哈哈哈，交俾你啦！ 2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听嘅节目《丰收快活人》 系可以讲定嘅。我见到我哋嗰个咧天气预测嗰度咧，就系话咧，除夕晚点解会有除夕晚嘅东风增强啊？系即系年三十晚嘅意思啦。 系咯。 但最紧要咧就话年初二啊，天气显著转凉，雨势咧仲会比较密添，咁可能咧今年咧会一个比较湿同埋比较冻嘅农历新年啦。 哦啊、都话干冬湿年啊嘛， 干冬湿， 冬至系干嘅，系啦，咁、新年就湿噶啦。 哦 okay, 好啊，我哋呢啲用平民百姓嘅谂法就会话冻咪好咯，会唔会冻死嗰啲病菌噶？即系谂住咁样会安全啲。 我明嘅，即系譬如嗰阵时澳洲就落大雨，跟住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因为之前嗰三火可以禁食佢啊嘛，系咪？唉，唔知啊， 好啦。 系，但系我另外讲紧呢一单，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唔知系天灾定人祸啦。但系呢一单咧，我都会，我都唔知点将佢归类啊。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会有啲咁蠢嘅人？我直接咁讲，会做啲咁嘅嘢啊？吓，我一讲生猪肉。 生猪肉， 你哋会谂起边一个字？ 砌咯， 系啦， 系咯。 但系今次唔系砌， 系 佢今次个字系派， 派生猪肉啊！ 仲要系喺香港度发生， 哇！ 吓，我之前就话系喺大陆咧，已经系有啲毕业礼咧，就会送啲生猪肉俾一啲学生们啊嘛，因为啲猪肉价格贵啊嘛， 同埋有银行存款咯，吸引大家嚟存钱咧，就会抽奖送生猪肉咯。 跟住啲女朋友咧，即系求婚或者生日咧，都系即系蛋糕之余，咪有束花之余，再搭一斤猪肉，我哋几 有诚意啦啩，咁系咪啊？ 佢有啲就扮 Lady Gaga 牛肉着上身咧，大陆嗰阵时就话咧，最好嘅唔系揽粒珍珠喺个颈度，系揽只真嘅猪， 系 珍珠肉咯， 系啊，唔系啊，唔好意思啊， 唔好嚟啊，你啱 OK 噶， 因为几年激嘅真系， 猪肉好旺啊呢排系嘛， 系啊喺大陆啊，但佢个猪咧，佢系价格上涨，佢个猪咧就等于财产啊，咁你财产会点样噶？ 储喺保险箱， 唔系你多。 你咪而家有啲咩 猪肉摆 生个猪肉摆保险箱？ 唔系啊，有个 揾保镖。 有个农民咧，佢系孭住只猪一齐去耕田啊！ 佢惊人偷啊！ 系啊，佢话呢个猪系财产嚟，佢需孭住只猪去耕田。不过嗰啲人话、欸：，你系咪吸引嗰啲人即系、啊、 玩嘢 啫 嘛？吸睛啫，呢好笑啊！呢、這个真系。 佢话：喂，我财产嚟噶，我点可以任意佢俾人捉咗咁点算啊？佢孭住佢嚟。 所以大家明白个家字咧，中间有嗰个好似个团字嗰个，咪就系个财富咯。 即系内地嗰啲猪咧就好矜贵啦，系咪？但系香港就好似系咪平翻啲啊？而家呢排 好似平翻少少。 但系咧原来今个星期一咧，天水围发生咗一单新闻。我睇嗰阵时咧，我真系呆咗，我睇到相先嘅。我睇到啲相嘅时候咧。我谂唔明啊，个构图究竟系咩事？再睇啲文字咧，嗱，简单嚟讲就系话，原来喺星期一嘅时候喺天水围嘅天日村嗰度，有人免费派发30几箱嘅生猪肉，而嗰啲生猪肉嘅来历咧，某层面上面 系不明嘅， 系不明嘅。 Okay. 有一位咧就系喺旧年呢个区议会选举落选咗嘅朋友， 我啱啱就想话冇理由选举都完咗啦。 嗱，佢咧就系用一个义工嘅身份就协助派呢个生猪肉， 正啊！ 但系咧佢就拒绝透露捐赠猪肉者嘅身份，只系话咧系一啲有心人士嚟嘅。嗱，啲货就差唔多到期啦，唔关死猪事噶咁。但我话嗱，呢一啲其实已经好多个问号喺度啦。但我睇到最大个问号系嗰张相啊，嗰张相我俾两位睇下。 咩啊？咩事啊？ 其实佢就系用一个又一个嘅纸皮箱，跟住咧就有一个蓝色嘅好似胶袋咁样咧入住嘅啫。一地下就有30箱，就咁摆个地下度，冇任何冷藏嘅方法啦。你见到嗰啲嘅冰水咧就散播到，又未系血水嚟嘅，啲冰水咧就一。地都系，但系咧就喺咁样嘅状况底下咧，依然有好多当地嘅市民咧就走去攞呢啲嘅免费生猪肉。 喂，呢个又真系，因为咧我就系想话啦，买猪卖即系唔系派猪肉，唔系要攞牌嘅咩？即系可以立乱咁样去将啲猪肉去送赠啊！ 呢、 這 个我一阵间攞牌 啊，因为真系要经过检疫啊，你猪嘅入口啊，你来货啊，系咪经过检测噶嘛？咁你一定要攞个牌先可以卖肉噶喎、啊。 嗱，李英咧，报道都有讲到嘅，就是、李英咧就系食环署认可嘅卫生经理咧，就去要负责呢个安排啦、监督啦。而喺呢件事情发生咗之后咧，食环署系有派佢哋嘅员工咧去翻嗰个地点度巡查嘅，但可能咧就系已经系有人去。報道啊，或者同佢哋講嘅時候咧，豬肉就派曬啦，咁啊成件事就已經唔見 人 啦，咁變咗嗰件事，咁又冇得怪食環署嘅人員嘅，我諗佢唔會無端端去個屋村樓下度睇有冇派生豬肉㗎，咁 咪？即係我意思係話，咁即係話其實係要有一個程序咯，先至可以派呢啲免費豬肉咯，叫做。 理應絕對係㗎，咁樣，所以咧變咗咧， 有危險 嘅 喎。 係第一位發現嘅咧係一個大學嘅報道嘅編委嚟嘅， 科大編委咯， 係 啦，佢哋學生報啦， 學生報嚟嘅，咁佢哋見到之後咧，就有問翻咧，即係其中一位咧，就我頭先講啊，喺呢個區議會選舉落選咗嘅朋友，就問佢啊，究竟呢啲係咩豬肉嚟㗎咁樣？佢就話咧，佢只不過係一個義工幫手嚟嘅啫，捐贈者有心人，佢有冇話唔知？不過佢就冇答。佢就係話咧，捐贈者係有心人。據我知咧，啲貨咧差唔多到期，唔關死豬事嘅，係冇問題嘅。但係嗰啲豬嘅產地喺邊度啦？個處理過程係點樣咧？各樣嘢咧，佢都係冇回覆到嘅。 但係佢有另一個，佢有另一個人咧，佢因為頭先阿祖講過咧，就係嗰個即係落選議員啦。咁但係咧，嗰個科大編委咧，其實喺現場咧就有問到另外一個中年女士咧，就話：喂，呢個活動邊度搞㗎？佢咧就佢有講到個單位出嚟嘅，我覺得好陰功啊，因為呢個單位咧其實係都幾有名噶，叫有衣食咧，就专门帮一啲有阵时就会分发一啲食物啊，帮希望 衫啊各样嘢 衫咁样噶嘛，希望大家有啲珍惜啊，唔好浪费嘅。 但第一步即系要帮佢哋解翻围先， 因 为澄清先， 因为记者就即刻追问有衣食咧，话喂系咪你哋派嘅咁样，佢哋就话冇吓，系啊。佢話：我哋否認咧舉辦過派豬肉嘅活動，仲話咧我哋嘅義工咧係會著住佢哋嘅 logo 一啲紫色嘅 polo shirt 咧係去即係以知識別嘅。咁即係啲人即刻望翻張相啦，係 冇 人著過呢件衫嘅。咁即係話起碼咧，佢似係真係豬啦，砌人生豬肉，佢似係砌生豬肉。喂，人哋都唔係嗰個團體搞嘅真係， 因為數目大嘅30几箱嘅生豬肉就咁擺喺個地下 度啊，暴露喺空氣之中。係啊，佢哋即係記者就咁形容咯，係話冰水遍地，即係因為真係融雪啊嘛。即係你諗翻成件事嗰個衞生環境係冇可能係可以合理嘅喎。 主婦田，以你哋平時攞啲肉出嚟解凍嘅嗰個過程同埋經驗咧，係咪即係唔會咁樣現兜兜咁擺出嚟咁樣㗎？ 一定唔會啦。同埋你已經融緊雪，即係話其實佢暴露喺空氣好耐咯， 係唔啱數㗎嘛。 因為即係原本佢喺冰箱裏面㗎嘛，因為你作為家庭主婦，你都知道，即係你擺冰箱，你翻嚟要融雪都要好幾個鐘頭。咁你諗下，即係話佢擺喺暴露喺空氣好幾個鐘頭，好多菌㗎啦喎。 冇錯， 我有試過。 佢仲要冇嘢封住喎，頭先睇到。 係啊，我呢啲 layman 唔識㗎嘛，我去到街市買餸嗰陣時咧，有陣時你都會買一啲冰鮮嘅雞扒或者豬扒咁樣嘅話咧，你都會見到佢咧。冰到一嚿嚿硬框框嗰啲咧，系啦，咁嗰啲就覺得反而係啱買。嗯、有啲你見到係溶緊水啊，有 啲血 水出嚟嗰啲咧，我自己都識得唔會買啦。 咪就係咯，佢仲有嘢包住喎，擺喺個凍櫃度。而家佢真係暴露，佢 冇凍櫃冇凍櫃㗎， 而家冇 地下咋。 根據食物衛生守則 嚟， 法例規定肉類喺儲存同埋出售過程裏邊。要保存喺零至四度或以下， 系咯， 系啦。 即系嗰个唯有去瞓冰床咯，除非觉得地系冰地嚟嘅。 佢话如果咧不当咁样存放喺15度或以上嘅环境，咁嗰张相好明显就符合呢个啦。 肯定啦，我哋都冇冻到十，即系冻过十 冇 十 五度或以下啦，系咪先？咁佢话咧细菌咧就会快速繁殖，咁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单凭嗰张相睇咧，除非咁啦，你话俾我听，在场每一个义工咧都系识寒冰掌， 系啦， 佢哋每个人都攞寒冰掌咧就。雪住啲猪肉咧，就可以去到零至四度咁样嘅。 同埋咩就快过期啊嘛，就又未到过期嗰啲啊，系咪 啊？系啊系啊，佢有啲咁样声称咯。 系啊，即系哇，但系即系。 喂，唔系咁派发啊？喂，佢咁跟翻 足 程序啊？ 佢派系一件事。派曬係另外一件事，即係亦都會有好多當地嘅可能係嘅市民、見到有免費豬肉咁，可能嗰個人 價格咁貴， 喂嗰啲義工啊，又係前議員嚟嘅，即係可能係熟口熟面嘅，佢話派得過安心，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唔使錢啊，喂年尾啦係咪先？即係我又攞少少咁冇壞啊咁樣啫。 咁有啲網民咧就話咧，即刻上網就揾過嗰個建制派候選人咧，就有質問過嘅，佢話係咪你哋派？咁嗱當然啦，佢哋轉接嘅答案咧都唔知。是 即系可能佢都话系帮手嘛， 佢转接嘅答案咧，佢就话系啊，佢话原来真系咧嗰一区嘅落选建制背景候选人咧，佢就话承认系啊，系我啲兄弟派俾街坊嘅，啊唔系，系我啲兄弟俾我派俾街坊嘅，仲话关你啲人咩事啊咁样？ 佢嗰啲咩兄弟？ 冇啊，兄弟啫， 唔系可能两哥或者细佬系猪肉贩嚟嘅，卖猪肉嘅。 我啲兄弟派喂，关你咩事？ 系啦，咁但系如果咁计嘅话咧，就大件事啦。 咁得唔得可以咁样系一啲不明来历嘅猪肉咁样？ 而家真系不明 来 历喎，嗱，因为咧 有冇牌先？有冇 现场 有啦，系咪？有你有牌嘅话，你都唔可以摆喺地下嚟派噶， 系 咪先？ 嗱，你嘅猪肉来源不明啦，因为咧原来现场访问啲街坊咧，有啲就话听讲系一啲餐厅咧转赠俾我哋嘅，咁、但系头先另一个讲法，佢就屈咗系人哋另一间慈善团体啊嘛，咁即 系 咁边样 系 边样咧？ 跟住又话兄弟派，又话慈善团体。 最后尾呢一位嘅朋友系冇回复记者嘅问题啦， 系啊， 即系答唔到咯。 喂，我哋系咪要呼吁咧喺呢一个即系现场咧？ 天水围嘅天日村 系啊， 如果攞咗嗰啲猪肉嘅街坊， 打个电话嚟讲下，究竟当初系边个同你讲有猪肉攞嘅？ 系啊， 嚟自边树嘅？ 同埋买攞咗 食咗未？ 系啊， 有冇事啊？ 会唔会就话诶、高温煮就冇事啦，大菌食细菌嗰啲啊？喂，年尾流流唔好病喎、啊。 系、哦，即系如果可以就咁喺桥街度派猪肉嘅话咧，肉档我谂就唔使搞咁多嘢啦。 系 咪啊？咁究竟當初 喂，真係要查證，我認真㗎，因為你 唔係一 食 唔 係 一包半包，三十幾箱喎，三十幾個紙皮箱， 邊度嚟嘅咧？可係同埋點解會派咧？即係如果你話啲豬肉咁矜貴，切勿浪費， 係喎係喎， 點解要派咧？係咪啊？ 咁佢可能想。即系话翻俾 你听， 其实 我 对你哋好嘅。 唔系我明 啊， 嗱，如果你系要馈赠市民嘅话咧，咁更加正常咧，你都会话俾人听咧，边个机构主办噶嘛？ 唔系，同埋咧， 我想食个番寻味得唔得先？嗱，我调翻转， 我 想 投翻你。 系啦系啦，又唔好咁讲。 咁咪几年后啦？ 你关心我啊嘛，惊我冇猪肉食啊嘛。 我想食多次啊嘛。 因为 生猪肉， 因为真系蔬果，我见到有街 蔬果就 有派 嘅， 因为就蔬果唔怕暴露喺空气度啊嘛。 冇错冇错， 咁你都系 需要冰鲜住咁样 系啦。但系猪肉嘅。 嘢真係，我真係好希望天水圍嘅朋友，你攞到呢個豬肉嘅時候，可唔可以研一研究下究竟佢點嘅咧？ 話俾我哋聽。 咩係究竟點樣派你？你知唔知佢嘅來源係點？第一得派你就攞咧。 下次來源不明嗰啲咧，真係唔好攞，其實對身體係好嘅，真係。 梦醒都心痛，前前面面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暖多少春与冬，被迷被骗被愚弄，被缠被舍都伤痛，来来回回试过，浮浮沉沉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苍天将所有凡人捉弄，苍天将欢笑变作了伤痛。低音于风雨中，失声于风雨中，悲哭于风雨中。苍天将一切随时。 斋是场梦啊，刘石明啊，仲记唔记得佢嘅普通话版本啊？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你我唱第一句啫。 哦，我即刻就唱咗佢嘅中间部分咯，就系系啊，好似系郭富城嚟噶嘛，系啊，系好似系。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系啊。 嗯 ，OK， 好啊。呼 吁啊，好啊，呼吁啊，系啊，好啊，今日星期三有我们的啊，吓，礼拜六就年初一啦，系咪？今日都会讲下我们的嘅 巴士， 系啦，巴士同埋花墟啦， 系啦， 系啦，平时你喺边度买花嘅咧？边度啲花最靓 咧？系啊，同埋边一日去买花咧系最抵啦，又可以好靓啦，又 OK 啦，咁嘅价钱。 当然啦，亦都会讲埋啦，因为今年嘅年宵市场咧就真系不似预期啊嘛，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你可以讲下今年如果你有行过嘅话系咩状况啦？亦都我哋可以谂翻年。年宵嘅风光年代啊，你哋细个嘅年代或者前几年是怎样嘅咧，都可以留个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吓。 嗯 ，OK， 琴日有冇去排队？ 排边度？ 前日有冇去排队？ 排边度？ 大前日有冇去排队？ 排边度？ 嗱、 啊，其实咧，我哋咧，除咗系我哋讲紧咧，喺巴黎咧，俾我哋好多嘅大陆同胞喺度抢嗰啲咩几多折嘅，系啦，嗰啲嘅情况之后咧，香港嗱，琴日咧就有一间铺头咧买限量版波鞋。 哦，系咩？ 嗱、啊，喂，唔知定？ 唔知啊，真系。 佢成日都有噶咯。 系咩？成日都有。 系咪？都有限量版波鞋。 系咪今次买波鞋送 口罩？ 猪肉。 冇啊！限量版波鞋啊！佢话咧就已经系又有几日，即系有啲人咧系排头位嗰位朋友咧就话：哇，限量版波鞋 咩牌子啊？ 一踢啊！ 一踢成日都有噶，佢耐唔时又抽啊，耐唔时又排、啊。 都唔紧要，有咩特别先？有咩特别先？ 咪就系话 排到咩地步啊？ 排到由初嗰个人要排三日啦，系特登深圳，特登喺深圳落嚟排头位啦。咁啊排咗三日啦，之后咧初有三十几人啦，咁要排通宵噶嘛。去到黄金时候，即叫做最多人嘅时候，佢话有成三千几人啦，喺上环啊嗰间铺头。佢话咧 喺三千几喺上环度排队啊。 实在佢因为咧， 佢哋算唔算非法集会啊？ 算啦， 即刻有嗱，认真系有防务喺度噶。 系啊，防务都想攞队啊！ 要抽签 嘅地方就有防务噶啦，佢哋好保障香港市民嘅安全噶嘛。 啊，系啦，因为真系多人嘅。 佢、哦、今次系陈冠希 crossover 赖 K 啊， 玫 终于系玫瑰金添啊！玫瑰金 波鞋咧，我真系靓啊！我仲以为咧系嗰啲佢哋每年有阵时有啲生肖波鞋噶嘛。 哦，有嘅有嘅有嘅。 生肖波鞋又未人号嘅，认真。 跟住咧，跟住哇，真系好夸张喎！ 真系夸张啊！佢即系话排队咧，即系嗰个朋友咧，佢话哇限量版，佢话仲要咧，每人只系买一对嘅啫，就唔可以系啦。 通常都系嘅， 啊系啦，即系咁样啦。佢话不容有失，梗系早啲嚟排队啦。咁样至于其他嗰啲朋友都系，不过佢就话啦，好多都系咧，就唔系香港人 党咯， 系啊，唔系香港人嚟排嘅。但系扰民咯，因为佢嗰度咧比较窄啊。佢话佢排咗几条街，塞满晒所有人。你知佢哋系排通宵噶嘛？ 系 当地即系当区嘅居民，佢话系咯，佢哋咧半夜咧都喺度嘈。 咁三千几人嘅话，咁一定会发出声音噶啦。 即系由慢慢由一啊二开始，去到几廿人，去到几百人，去到几千人嘅时候咧，佢话担心走宝，因为嗰个限量版都几限量，同埋几特别嘅。 哦，咁但系咧，佢限量版，如果你见到嗱。即有數目有限啦，咁、如果有三千幾人排，即係覺得好似會有三千幾對啦，咁都唔係好限量啫喎。 唔係佢排啫嘛，佢未必攞到㗎。 唔係排啊，係要攞籌㗎。 攞籌啊嘛。 但係嗰件事係你見到前面有三千人排緊嘅話，你知道有幾多對㗎嘛？咁即係起碼有三千對啦。如果唔係佢唔會排啦。 但如果全球計又佢都數量都算少嘅，因為你波鞋唔會得幾千對㗎嘛。 佢唔係啊，限量版得十對嗰啲先至叫真係真 係。咁呢對就矜貴啦。賴卡城麥叔。叔 哦，系啊，系 赖 K 成麦叔叔， 即 系全球第一对， 头发会变红色啊， 系啊，系佢出到嚟咧，佢有埋麦叔叔个 M 字咧喺个波鞋隔篱噶。 哦， 系啊，系啊，呢个就全球都一对啊。不过真系好似摆喺个薯条盒度，啲人都话。嗱，如果呢啲你排唔排啊？ 系啦， 如果而家口罩本身拉出嚟可以变，唔系波鞋变口罩咁啊，真系型啊！我谂你都想排嚟买下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澳门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召开记者会表示，患者是一个来自武汉的52岁女子，昨晚因为咳嗽到医院求医，目前接受隔离治疗。她澳门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赌场逗留。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大，内地确诊个案增至大约440宗，再多3人死亡，累计死亡个案达到9宗。在北京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根据专家研判，病例主要同武汉有关，已经出现人传人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李斌话将会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分类指导，其中在武汉会进一步强化疫情控制措施，严格落实管控野生动物等。 另外部分记者戴上口罩到新闻发布厅采访记者会，但现场职员要求记者进入发布厅之后要除下口罩，在记者会期间亦都不可以佩戴。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案持续增加，国家卫健委专家研判认为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存在变异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卫健委表示要在武汉进一步强化疫情控制措施，严格落实市场监管和野生动物管控，并且严格落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的体温筛检，全力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扩散。卫健委又提醒民众饮板蓝根和分醋都不可以预防新型肺炎。海关一艘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转，三个关员殉职，两个关员受伤。香港海关人员总会和海关官员协会都对事件表示非常难过和哀痛。香港海关人员总会主席陈少求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对于三位海关同事殉职，工会同仁深感哀痛，现阶段工会仍在了解详情。海关官员协会主席卢海斯都表示对事件感到伤心，现阶段要等部门深入调查了解，因此未能够作出评论。他又说现时最重要是协助事件中殉职官员的家属，为他们提供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1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5,7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9.4，升4蚊；盈富基金28.35，升2毫；小米集团13.3，升5.4。中国平安95.35，升1蚊；阿里巴巴217.6，升1.8；美团点评106.9，升1.2；友邦保险82.75，升9毫；中芯国际15.86，升8.6；银河娱乐56.2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7，澳元0.684。加元1.308，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0点，升156点。港金现价报14,3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3美元，卖出15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嘅。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慢车。另外九龙塘的歌和老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歌和老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Ega 江海嘉 ，Jenny 李幸毅， 周柏豪， 容祖儿， 许廷铿， 张敬轩， 陈柏宇， 陈奕迅， 卫兰， 谢安琪，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注意个人卫生是第一步，勤用碱液洗手，洗手嗰阵要注意清洁手腕、指罅、指尖等等。 唔方便洗手就暂时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打一次或者咳都要揞口，如果有发烧就一定要尽快睇医生。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香港，你那色的难忘。 我们的 今日就讲我们的花墟同埋花市咁样。咁一定要讲嘅就係、是。點解一定會需要講就係、是、今年個花市真係同大家以往經歷嘅都應該幾唔一樣啦，本身係咪？ 我就冇去到睇啊，所以真係要靠你們嚇、實地考察過嘅朋友。 喂，連連你哋好似好少去行花市啊！ 我年年都行㗎， 最早就係唔係好早去嘅， 年三十晚嘅晏晝去嘅，我年年都係去維園嘅，因為我行到去啊嘛，屋企度。 冇錯冇錯， 晏晝咧冇咁多人，但其實咧都已經人頭湧湧。好熱鬧㗎啦，咁樣，但你都仲可以埋到嗰啲鋪頭啊，即係我講緊嘅咧，就嗰啲乾貨嘅鋪頭啦，嗰啲嘅鋪頭你都可以買得到嘢，睇得到嘅咁樣。咁所以咧，我係年年都有呢個習慣嘅、 啊。 但今年我真係唔知道去唔去好。 年年啊，唉，咁咯，你俾定心理準備自己先啦、 啊。因為你就行咗今年嘅花市啦，係咪已經？ 因為就真係你琴日講咗話今日行花市啊嘛，咁所以咪講花市，咁所以我咪啊，不如去 下 望下啦咁。咁我最近嗰個就是摩士公园，每年都行嘅，即系其他花市我就会取决哦，我有冇时间或者远唔远啦。但摩士嗰个一定去嘅，咁近。噔噔噔噔， 咁继续啦。 噔噔噔，唉，真系我就同我妈去嘅两个，咁跟住 可以低少少嘅， 系啦系啦。 Lisa 姐把声好难低嘅。 噔噔噔，咁咧跟住同我妈去嘅时候咧，又行咧，跟住话。佢阿妹啊，边度系花市啊？点解好似即系冇乜灯啊？即系平时都会着晒好多灯啊，即系好多人客人流噶嘛。咁琴日即系沿途行嘅时候都系冷清啦。灯光系足够嘅，因为即系康文署咧都大落每逢呢啲年宵嘅时候都会加咗好多大光灯喺度嘅，方便市民行嘅。咁就去到嘅时候咧，再望啦，我妈就话阿妹啊，即系佢叫我做阿妹啊。嗰度就係花市啦，點解得兩行嘅咁樣？ 得兩行咁少？ 兩行， 因為淨係得翻賣花嘅地方。 但賣花都唔止得兩行㗎。 摩士嗰度就係得兩行。 你講摩士？ 我係摩士，我先咪話我講摩士咯，係啦，得兩行啦。咁啊人當然又唔多啦嚇，即係十隻手指。 氣氛就一定麻麻㗎啦，咁 氣氛淨係直情凋零啊，係啊，淨係哇！ 你根本就可以踢场波喺嗰度，你明唔明啊？即系可以 扭个门吉，跟住咧就射向嗰个桃花道咁样， 都唔会撞到人，同埋即系人流少啦。铺头咧，我都即系我租凳嗰啲铺头，我话你真系有专业精神，因为真系俾嘅，譬如可能咧嗰啲铺头咧，有好多吉位嘅，即系明明都系应该系有个铺位，可能唔知点解，可能又冇人开啦咁。咁我妈仲问有冇食肆咧，咁样即系都有小食 小食店咁样， 小食档都仲有嘅，都有人帮衬嘅。咁我见到卖嗰啲嘢都系比平时唔同嘅，但系就真系因为人流少咧，系冇咩人帮衬、 哦。你知唔知阿咳局长讲咩啊？即系我哋处理行政长官咳张咧，咳咳张佢就话啦，喂。政府嘅年宵就冇乜人，民间自己搞嗰啲年宵就好多人。佢话系咪你唔了解市民嘅需要啊？咁啊，咳咳局长系咁讲嘅。佢话 唔会噶， 佢系咳咳司长啦。佢话其实你唔觉得我哋今年年宵咧，侧重喺花市之后咧，场地比以往宽敞咗咩？舒服多咗，坐轮椅同埋长者都觉得唔会逼劫啊。 佢咪就系正面讲嘢嗰个咯。佢真系同嗰个头先你讲办事嗰个总编辑一样啊！ 呢个真系 几正面啊！ 佢琴日见记者嘅时候，佢真系咁讲噶。 踢波都踢到踢唔到大家 啦。佢话场地宽敞咗，舒服多咗，坐轮椅同埋长者都不会觉得挤逼。 同埋咧 喺人流管理方面，佢认为系有改善到好嘢。 佢有先见之明噶， 使人流管理改咩事啫，大佬？我哋啱啱收到咧，我头先话我行维园嘛，即刻有我哋嘅听众咧就 send 咗张相同埋俾咗。个问候我嘅，佢就话：阿祖唔好鬼去啊！琴日我行咗啊，中间啊踢场波都得啊，佢有相为证， 又系踢场波， 踢场波都得啊，因为佢喺球场啊嘛。 咪咯， 唔系我就系觉得政府咧有先见之明。嗱，佢而家咁，佢连呢个高铁佢都唔使去大家去聚集，佢就系唔希望大家聚集有菌啊嘛。 啱数， 你 意思 系 佢嗰阵时已经 合子一算， 合子一算， 合子一算啫，唔系已经知道 啦 嘛？系 嗱，佢嗱，我哋咪应该多谢政府。苦系咪先啊？等大家唔好去聚集喺嗰度，咁咪冇气氛咯。但系你要顾健康啊嘛，啱唔啱先？ 啱啊，你讲得好好啊， 好正面啊，而家 系啊嗱。咁啊，今年嗰个情况咧，就真系应该同往年咧有好大嘅分别啦。但系唔紧要。我哋可以諗翻舊史噶嘛，係咪先？因為都做咗好多嘅資料上冇噶啦，咁今年就係咁噶啦。但我都有，我哋有睇到新聞嘅。其實嗰啲花農咧，佢哋話其實佢哋即有翻個花市喺度，有得俾佢哋賣，起碼就唔會令到佢哋真係 血本無歸。 冇錯，因為佢哋一早就中咗噶嘛。 同埋我哋唯有都好似阿司長咁講咯。咁舒服好多咁行嘅时候咧， 系咯，我真系啊！你带一班人落去都唔会阻，都唔会觉得你好逼劫啊！ 我有睇到嘅，有一啲嘅，因为每年嘅花市咧都大约系年24咧，年25咧就会开始嘅。咁啊，今年嘅花农咧就话，首先佢哋嘅租金平咗。租金平咗嘅话咧，嗰样嘢就帮到佢哋，佢哋觉得应该可以维得到本嘅咁样。 哎呀，我谂到啦，真系 你谂到好大件事。 我突然间谂到咧，点样可以令到个场咧再畅旺啲啦？ 点样咧？ 你还有咁多地方吉出嚟，唔通真系踢场波咩？ 系， 不如就将一啲受欢迎嘅元素摆落去，吸引多啲人嚟。例如而家阿张建中话斋咧，觉得长者都会行得舒服咗嘛。 系， 长者最中意睇边个？ 娜娜 ，yes， 娜娜娜娜娜娜，你将佢由屯门公园将佢巡回演出，摩士啊、维园啊、荃湾啊， 十五个年宵啊，仲有 十五个年宵咧，喂，真系 perfect， 你饭店啲地方多咗咁多，你咪叫佢嚟到娜娜啦咁样开心晒，啲长者睇得又高兴， 俾佢合法化系咪？ 合法咪直接请佢嚟做嘉宾，炒翻热个场啊嘛， 搞到个年宵咁好唔好啊？ 佢可以唱晒， 唔系春宵系年宵啊！真系麻烦嘅，真系 即刻唱呢只，几开心， 咁咪值千金咯， 值千金、啊。佢哋又话叫屯门四朵花噶嘛，咁咪嚟花市就啱晒。啲叔叔伯伯啊，公公婆婆见到又高兴，直接打赏。我赏条玫瑰俾你，哇，剑兰都俾一朵你。 即系你觉得今年而家暂时嚟睇啊吓，就咁飘零，你都仲觉得仲要再将佢搞衰啲啊？ 唔会，真系多人去，即刻屯门都出嚟。 你去唔去啊？ 我一定影住啲人睇个样。系啦， 你够唔够胆话俾你老婆知你去？ 喂，我同佢讲，我做社会记录，系啦，我一定要完全咁策划。 好啦，嗱，我哋 真啱数真系。 我想讲噶啦，买限量版波鞋嘅人多过喺花市嘅，你谂下。 唔係咁講未啦，我哋又未到花市，通常就年年廿九、年三十晚咧，就最多人 嘅。 咁我哋都真係放長雙眼。 哦， 啊、有關當局，有關當局唔使落我個 credit 嘅，但係即刻邀請嗱嗱嚟出封信俾佢。 同埋仲中意派利是，新年派利是啊嘛。 啱曬啊！係 啊， 唉，真係 合夥車啊！ 但我哋講翻啲開心啲啦， 好開心啊！ 我 知道好 high 啲。 我一晏就落花墟。 係 啊， 你唔係嗱嗱，你落去做咩 我花墟啊，我唔係落去維園啊嘛。 我哋仲要講翻啦，講翻其實咧，我哋嘅即呢個年宵市場啊，都有好多歷史啊，都有好多光輝嘅時間㗎，係咪先？嗱，如果我即刻問翻你哋，想當年唔係今年嗰個花市啦，一講到行花市，你會即刻諗起啲乜嘢？即我諗翻我自己嗰個童年回憶啊嚇。對於我嚟講，有兩樣嘢行花市係最深刻嘅，因為我唔係買花啊嘛。我 估到 係咩？ 黃耀祖嘅花市童年回憶咧，就係好多個屁股，係 啊，屁屁仔， 中咗啦！哎呀， 屁屁仔啊， 屁股啊， 我唔係，即係因為我仲矮啊嘛，係咪？你 唔係，係啲人個屁屁高啫。 唔係啊，我係有兩個佢哋會買嘅嘢。 我知唔係屁屁仔就係香腸仔咯。 一定是仔的是啦。 因为讲你嘛点啊唔通买完蛋咩 我睇咩都觉得好大㗎。 唔係就啤啤仔大囉人哋嗰个。 我会即刻諗起两样嘢。 飛 機球嗰陣时唔係啦。細个嗰陣时好梦寐以求就去到年宵先至可以买到氫氣。 咁係咁係。 我啲仔都係我啲仔女都係㗎。我话买嚟做乜啫跟住好。 佢头先几型㗎我啲仔都係㗎。 咁 我当然唔知喎京东嗰啲年代仲係。 唔係我嗰个仔女。 你有几个咩你有几个师生㗎你。 Season 2嗰啲师生。 系啊，我真系好恨嘅，但系真系太贵啦，所以我每年 咧， 所以系，所以我咪会好记得咯，因为唔系每年都可以拥有啊嘛。 你知我点样打发佢哋啊？跟住你好多时啲氢气球咪无端端飞咗上去，我话你睇下揸住一阵唔记得咗就飞咗上去啦，几唔抵啊！我话好容易飞咗上去。 而家有新玩法啦， 多地球咯， 因为礼拜去咗迪士尼咧，佢咪有卖好多波波噶嘛，佢而家变咗咧影相啊啲人。 即咩 啊？淨係咧， 揸影相。 佢有啲工作人員咧，抽住可能五六七八個咧，好靚嘅大氣球咧。我見咁長龍，我仲話：喂，舊幾上一個喎，啲人咁有錢去買嘅，個個都排隊買喎，排隊影相。 哦，即係新人物啊！ 係啊，佢淨係咧走埋嚟話咧：你係咪想買？你係咪想買氣球啊？唔係啊，我想揸住抽氣球啊！俾佢一次過揸住成抽氣球影張相。 手嘅話， 咁又唔會佢賠錢嘅。跟住佢就放翻俾個職員咧，走咗冇幫襯。 哦 ，OK。 咁跟住啲人就排隊影相。 我想講咧，我幾年之前有見過咯， 係啊， 係啊，即係仲咧，因為其實佢賣氣球嗰個人都有 costume 著 過噶嘛，普通啦， 好似有我記得有個阿媽係講，哎呀，我個仔好想同呢個姐姐影相， 係啊，即 係如果你用係職員嚟嘅啫， 如果你用呢招嘅話咧，即係年宵即係多得你唔少啫，個個氫氣球都影張相就走嘅真係。 但我記得我細個都好驚，因為有一年咧，我記得爸爸係買過俾我嘅，我冇記錯係唔知乜嘢嗰啲 superhero 啊嗰啲咁樣啦，我好驚跌啊，即係出。飙走啊！我喺我个手踭嗰度咧，箍得好紧啊，绑咗个死结啊！即系我就惊到咁，因为嗰阵时 你唔惊个氢气球飞走咗你咩？ 咁我又冇咁轻，但嗰阵时你会见到咧，一个氢气球啊，对自己系几浓而重之，几重要嘅一件事啊！另外一样嘢我一定会记得嘅咧，就 系 因为我就想买氢气球啦，阿爸阿妈咧嗰阵时系唔会买啲咩挥春啊，各样嘢冇咁多嘢拣噶嘛，但系佢哋会买风车，因为佢哋觉得咧嗰样嘢都好意头，但而家咧。你行呢几年行嘅年宵咧，风车真系少咗好多噶， 少咗好多，系 或者特色咯。佢如果系风车嘅，可能都会变咗咧，唔系真系转嗰只，可能嗰啲枯笋形状啊，或者 系 好似缝到个豆袋咁样咧。总之就诶得意可爱造型摆设嚟嘅， 就唔系咁传统嗰啲啦。 系啊， 同埋嗰个咧，嗰啲叫做用布整出嚟嗰啲叫 cushion 咧， 哦 ，OK 啦 ，cushion 系年年都会有嘅， 冇错， 就根据住嗰年嘅生肖嗰样嘢去做啦，同埋咧会根据住嗰年咧兴啲乜嘢噶，譬如嗰阵时我记得我自己我好少买呢一啲嘅，因为觉得买翻去咧唔等使啊，唔会用噶嘛， 唔等使又 几靓，就嗰阵时面书啱啱流行咧，就做咗 一本书嗰样， 佢本身佢就系嗰个标志咧，就系长方形写住面书嘅英文 Facebook 咁样噶嘛，系咪？跟住咧佢就会做咗一个咧，好似颈箍咁样咧，就长方形嘅形，你都系到长条形啦，长方形啦，跟住我都会几靓喎。嗰阵时兴 啊嘛，又系 每年咧边啲兴嘅议题咧，佢哋就会摆到落去入边嗰度噶啦，咁样。 我咧最记得咧就系如果你一讲开年宵咧，一定有五个字咯。 就係、是、華叔社揮春咯， 係、嗯、 啊，嗱、啊，即係其實有啲人計翻歷史咧，話最少有廿年， 淨 係 喺 維園 咯， 係啊，佢話最少都有廿年啦。咁呢五個字咧，真係好經典嘅喎，你每年都好似咧就會諗起華叔個形象啊，坐喺個檔口度啊，寫唔同嘅揮春，你中意寫個福字又得，你中意寫啲社會意味多啲嘅又得咁樣咯，都係一個即係我們的花市裏邊咧呢個人民風景嚟嘅呢個真係係啊， 其實咧我想話咧，即係今年冇咗乾貨咧，其實都令到好多學校咧都好唔開心嘅、 啊， 因為咧真係好多間學校咧都會去投標啦。咁喺尤其是喺經濟科咧，嗰啲老師會帶領啲同學咧，真係去搞一個叫做實體嘅體驗啦，去點樣去做喺市場上面做生意，係、嗯、點樣大家係一組，即係其實呢個教育都幾大嘅。一班同學去點樣去群組一齊呢個負責乜嘢，呢、這個負責咩咧？其實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咁今年就 sorry 啦，冇咗呢個機會俾啲學生啦。 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年宵嘅演变嚟嘅。如果讲翻咧，年宵一开始嗰阵时咧，其实都系通常就系嗰啲嘅档主就会去投标咁样、嗯，你知要竞投噶嘛，边个嘅摊位咁噶嘛。 投标佢哋都会去由投标开始咯。 但原来佢哋开头啊，即系未有学生加入嘅时候咧，佢哋咧系有又唔可以话暗标嘅，但系大家有个默契系确立咗嘅。嗱，你咧平时就系投开一号铺嘅，咁啊希望咧平时帮衬开你嗰啲朋友咧就识去翻一号铺度揾你咁样啦。所以豪仔你嗰个品牌咧就系一号。阿田你都投翻二号啦，我就投三号啊，早就咁啊，大家就唔会炒高个价。 暗坎里面咧，譬如得当为一号铺咁样，跟住咧净系得大概都系 举两 下啫，嚟长期哦，咁几好啊。 后屘咧就好似阿田咁样讲啦，就多咗唔同嘅大学啦、中学啦嘅同学仔咧，就竞投一个年宵嘅市场啊，目的都好似阿田咁讲，学下呢个市场营商啊咁样。所以曾经咧都有试过咧，因为佢哋始终咧即系。學生哥嚟講，又有學校去支持，開頭未必係自己，即係佢哋。整壞咗個市啊！ 哦、 令到咧隔離嗰啲嘅檔頭咧係有試過唔開心嘅，因為你哋賣得咁平嘅，同埋佢哋真心朝氣勃勃噶嘛，即係你平時就豪仔一號、阿點二號、阿祖三號噶啦，突然之間走咗個，咦？呢班學生咩嚟㗎？做乜嚟同我競投我個攤位啊？我咪要俾多咗租咯。跟住你哋又咁好 energy 喺度嗌，咁我邊有咁多 energy 嚟嗌？都有個問題出現㗎， 都影響過。其實咧，我想話咧，家長都有份去投資㗎，係啊，都會招標咧，就話喂，嗱，而家我哋投咗啦。有冇諗住夾股份啊？咁樣啊，即係暫時咧，我哋都會分翻俾你咁樣噶。整個系統嘅 有，仲有一個應該都係年宵裏面咧好經典嘅嗰啲用品咧，咪就是、吹氣公仔咯。係 係 係啊，呢、這個 吹氣公仔， 吹氣公仔啊， 吹咩氣公仔啊？ 曾經有一輪咧你話 cushion 又有， 即係周秀娜嗰陣時啊， 唔係嗰啲攬枕，唔係啊，而家講吹氣公仔咧，譬如話咧，佢會有嗰啲咩火箭造型啊、錘仔啊， 嗰 種咧 吹氣公仔， 吹 氣 公仔 即係 諗起嗰啲嘅啫，真係。 我就明咩吹氣公仔， 你就係咁諗啦。 系啊，出去工作好多噶， 造型嗰啲 造型咧，你一打呢个字咧，头先我揾翻咧，譬如有啲好经典嘅，譬如话天星钟楼咧，即系当年有呢个天拆事件咧，亦都有一年嘅年宵咧，就将佢变成咗出去公仔咯。你谂下成个钟楼，咁跟住咧嗰一年咧，原来仲要系咧，即系曾荫权咧就即系参选呢个特首咧，有人就做咗吹气煲胎咯，好多噶，即系 都系衬翻住咧嗰阵， 又或者个生肖 系啲乜嘢？ 生肖一定走唔甩嘅，因为呢每个动物造型都可以变吹气公仔咯。 喺做佢哋每年唔同生肖，跟住佢哋谂到啲乜嘢嘅制品出嚟咧，你就不得不赞咧。你会见到系啊， 嗰啲唔系制品， 唔系 制品系制 作嗰样嘢，唔系制字嗰个制， 嗰啲叫做作品， 制品 嗰啲叫做作品啦，唔会叫制品嘅，冇人咁讲噶。 即系譬如佢哋有人会做 cushion 啊， 咁嗰啲咪佢嘅作品咯， 佢 咪作品咯。 好啊， 好啊， 我觉得系做唔同嘅 product， 你就会见到咧。 除非你嗰啲歪啲啦，你歪少音啊，嗰啲制。制品咧，咁我哋就话：哎呀，你外国翻嚟，你唔好咁啦。 制定唔制？ 制定制，我都制。 你就会见到香港人有几有创意咯。即 系 即系，譬如珠帘咧，佢就会谂到可能同珍珠奶茶会 有 关系啦。即系各样嘢唔同嘅嘢咧，即系要同珠有关嘅，亦都可能有啲系好意头嘅嘢。 其实咧冇咗，真系抹杀咗佢哋好多嘅创意嘅，因为即系佢哋可以要攞啲嘅生肖年咧去作好多一啲好得意嘅一啲祝福语噶嘛。 冇错， 冇晒啦，而家即系就。 系啦，唔系干货嗰边，咪话私人搞好多嘅。 诶，系啦，嗱，亦都想讲下，应 该有嘅。 今年咧，就可能即系其实唔系就系今年嘅，其实系前几年开始咧，都可能因为咧，即系年宵咧就会受呢个天气影响啊嘛，都多咗一啲咧唔同类型嘅年宵出现嘅。例如试过喺九展啊，99年嘅时候咧有个呢个室内嘅年宵嘅，亦都有一啲嘅大嘅商场，譬如诶观塘嗰边咧，咪成日话即系通宵嘅，佢就卖点咁样，亦都有试过咧就呢个年宵市场啊。咁但系当然啦，你会见到佢哋个规模咧都唔够，真系咧嗰15个嘅年宵咁大啊！咁啊变咗咧，都未必年年会见到嘅。但今年又唔同，此年宵冇咗。但其他嘅话咧，亦都可以话遍地都有人卖花，系咪先？ 嗱，又真系，不过咧要留意啲日子，就诶各个区咧有唔同嘅日子嘅，系啦， 系啦，譬如有啲去到28号又有嘅，有啲就去到24号就冇咗啦，咁样 系啦，即系通常都系讲紧由10号至24号有红磡啦，咁啊18至25号咧，即系各区啦，喺东区啦、旺角啦、黄埔啦、荔枝角、大埔、观塘、彩虹都是有的。 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多一点啊，因为譬如有些就这样叫和里烧啦，有些呢就叫做有一个是水产年宵添，这个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是不是专门在里面卖水产？ 我看到今年有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绿色年宵，即是跟环保那边就做主打的，你会看到真的有演变不同啊。 对啊，跟着呢他会有些叫什么坚尼地年宵啊。那我最喜欢一个呢就是在旺角上海街呢，他说有个小小的年宵呢，他会做些什么呢，就是说卖嗰啲产品咧，就系啲怀旧嘅香港咯。 我都有见到呢个 系 啊，怀旧、這個、有 兴趣啊。怀旧小巴牌，同埋你两个最中意麻雀主题。 系啊系啊， 好得意喎！佢年宵专做呢样 嘅。另外有一个咧喺长沙环嗰边咧，我都有啲兴趣啊，因为咧佢揾咗好多唔同嘅插画家咧，就做咗好多嘅product 啦，另外咧亦都揾咗咧，譬如啊，就係嗰啲全民 鬼仔製品， 全民造星嗰啲參賽者咧，亦都會有一啲嘅表演咁樣。咁你會見到咧，即係喺你一個室內嘅地方都可以有唔同嘅變化。 係咪我條橋先？佢揾全民造星嚟表演。其实咪即系同我揾屯门之星去表演一样咯。 咁你应该要投个单位啦， 系咪先？应该先。 好谂法系咪？ 真系好喎，喂，我哋都去啦，不如。 咁我哋三个做嗱，我哋做三个喺度跳啊。 系咯 ，OK 啊。 嗱，但系另外我哋有一样嘢，点都要嗱到啊，同埋帮我睇一睇咧，我哋嗰啲听众嘅留言啦 吓。好啊。 另外一个我哋话讲埋花墟噶嘛，我知道咧今年花墟咧可能咧即系呢个花市咧就冇咁热闹啊，变咗花墟嗰边咧嗰个销情好似好好咁样。 系。 同埋就算系。譬如蘭花咧，今年咧都多咗好多嘅品種啊，佢哋好似賣得幾好咁添啊，係啊，阿天都話會去花墟度睇下啲花。 花墟有啲子去花墟嗰度咯，因為嗰度都真係幾集中嘅，其實。 係。 不過佢就有少少封路，大家要留意住啦 嚇。有啲咧話嗰啲蘭花咧，有啲嘅品種咧已經賣曬啦，今年恭喜佢哋啊！ 係啊，咁啊，佢話阿 Nomis 咧，佢就話以前最有印象咧，都係大會指定活動咧，就係氣球升空啦。阿 Lisa 咧就話啦，媽媽咧多數帶我去街市嘅花檔買蓮花嘅，後來大個咗就去。年宵通常开档三四日之后先去嘅，夜晚气氛好啲咯，不过就麻烦就睇唔清楚啲花靓唔靓。 哦， 系啊，咁啊，今年冇干货，对我嚟讲咧，佢话影响又唔算大。 Jason 咧 ，Jason 就影咗两张相嘅对比，2018年同埋2020年，咁即系嗰个叫做花档嘅或者系摊位咧，嗰啲即系嗰啲铺头咧，嗰个叫做密度咧，同今年咧就真系好。唉，真系争天拱地啊！咁啊， Mason 都系话啦，以前去年宵咧，虽然多人，但系咧好有热闹气氛嘅，但系今年完全咧就冇行年宵嘅气氛都。 系啊，有冇读到 Circle 嗰个啊？ 未读， 佢就话咧，维园嘅年宵咧，有一年咧见过系卖十大武器啊，都一啲咧用一啲吹气物料嘅公仔啦，即刻谂起咧细个嗰阵时同埋周星驰嘅戏都一个令你笑唔停嘅回忆。 喂，咁啊呢位快个仲好啦，佢话有一年猪年有个档口卖护珠宝。咩嚟嘅咧？佢话都系卖公仔嘅咁样， 系护珠宝嘅，攞嚟俾食咗个字啊！ 系啊，喂 ，Alison 啊，佢话风骚三宝啊，可唔可以早啲播你哋嘅贺年歌啊？ 贺年 Jingle 啊， 系啊， 我哋系 上边 首噶。 佢话咧早播早听啊，期间限定啊，因为 好啊嗱，咁啊，所以咧今年嘅年宵就不一样啦。 而家唱咯， 我哋唱边首？ 和气生财， 插起啦，和气生财。 唔系，我哋都好似有贺年。 醒我，醒我， 插起啦，和气生财咩嚟嘅咧？ 佢想讲插花 一样啦。 系啊，你几时有制品出啊？ 系咯， 送俾你啊！ 希望大家尽力都行啦，和你烧下啦。 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4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5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0.6，升5.2；小米集团13.4，升6.4；盈富基金28.45，升3毫；中国平安95.45，升1.05；阿里巴巴218元，升2.2；美团点评107元，升1.2；友邦保险82.75，升9毫；中芯国际15.98，升9.8。银河娱乐56.15，跌6毫；建设银行6.48，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36，瑞士法郎8.016，澳元5.318，加元5.94，新西兰元5.123，欧元8.6153。每百元对港元7.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13点，升148点。港金现价报14,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67美元，卖出1,55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龙翔道噶，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嘅。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对行道一段就车多，太子道东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白雀街。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旺角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机场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响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雀友们就梗系铺铺有糊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欧就祝咁多位箭对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小青，你觉得一次是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巴西柔术，我睇佢个样应该系似啲立技已经好劲啦，沉技就喺地下嘅战术要学多啲，咁佢就可以两样都配合到，佢就天下无敌啦。Hello， 我是杨柳青，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个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个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呼吁电话，呼吁电话，我哋跟住嘅猜猜我是谁，我哋嘅电话系1872388，1872388。 今日嘅题目都可以宣布埋啦， 冇错冇错。 年宵市场， 系啦， 巴士就系我哋嘅题目啊吓。十二点半之后咧，会听你哋嘅电话，同你哋玩猜猜我是谁。 嗱，我觉得咁样嘅干湿都啱嘅。 好， 系啦，即系唔使净系话咧，诶，系咪得出去公仔嗰啲啊？其实我哋莲花都玩得噶噃。 当然啦，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咁啊，十二点半之后咧，拨你电话出嚟，我哋玩游戏，跟住送一份。纪念品俾你嘅 系啦，我提议大家揾多啲黄耀祖去问，因为佢准备咗好多制品咧， 可以咁咪唔好意头咯。 系啦，咁咪唔好意头。 制成品咁都系制成品，都系制品。 系啊， 同、okay、我公司一样嘅啫嘛，安静咁休息系咪？ 系啊，正。其实我本身都有个衰咗嘅， 我呢笑俾你。 唔系啊，我曾经衰得好硬噶。 系咩啊？ 总之喺一个 MC 场合咧，我明明话咧系啊，即系衰咗，万劫不复嘅。总之就话啦，系啊，以后咧佢哋就有一个东西咧就会好好咧就安放喺嗰个地方树嘅，我写咗安葬。佢本来真系个仪式，本来就我哋而家安放喺呢度啦。咁啊，以后大家见到佢就知道系佢哋做噶。咁啊，本来好嘢嚟噶。我全部都讲啱，就系最尾个一讲嘅时候就话系啦，以后我哋就会喺度安葬。 真系冇得兜啊！ 兜都兜唔到，我直情唔知点兜，我净可以好肉酸咁讲话。唔好意思，咪就安放安放，冇啦，冇得兜啦。 OK， 衰晒真系，大家又安息，又安葬，又祭品。 好啦，我哋而家将呢个祭品咧安葬喺呢度啦，大家要安息。 三年激点解都系负面嘢 嘅？梗系市长一字， 我系安静地休息噶， 冇错， 系你系我得， 系啦，衰咗真系。好，喂，新年咧，每年都会困扰我哋一样嘢咧，就年年都话咧，哎呀，嗰啲亲戚朋友嗰啲关系唔知点称呼好啊嘛。 我全部都系，哎 ，hello 你好， 系啦，我知你真系咁可以 uncle 你知唔知我试过，即系有朋友听过咧，佢话即系一个长辈嚟嘅，同一年轻，即系都唔系年轻嘅，都可能卅零岁啊。咩 hello 啊！我係有所有係有身份㗎，即係個長輩，有個長輩同我年輕。嗱， 咁我問下你啦，譬如我年初一，我一定會見到。如果我哋真係要我哋嗌名，因為大家都係年輕一啲嘅朋友嚟嘅咁樣。譬如我要嗌我堂家姐個女個女，我點？佢应该点叫我啊？ 唐家姐 个女个女系啊， 佢叫你啊嘛，你辈份大。 咁我佢点叫我啊？ 佢骂你啊！ 如果我好似你咁讲咩啊咩 hello 啊，我冇名噶咁样，咁我佢应该要点叫我啊？ 家姐啊嘛，你家唐家姐。 你都谂咁耐啦，系咪先？ 都要 唐家姐个女个女， 唐家姐 个女。 佢叫我点知啊？ 系咪啊？ 个女。 我唔知啊，真系唔知 嚟噶。家姐个女系你表姐定表妹先？总之佢个女咪都系叫 舅姐，咪我堂家姐咯，咩表姐定表妹啫？你问咩啫？我未写啦。 你堂家姐个女叫你做表， 唔知啊， 表舅父噶嘛，咁咪表舅公咯。 哇，几犀利啊！几长辈 啊， 系 啊，因为家姐个女个女啊嘛。 系啊，嗱，你都考到你，但系因为其实大家都年轻啊，同埋即系我哋心态年轻，我哋觉得咧互相嘅尊重系咪必定需要用你个称谓？啱啱系咪称谓啊？ 系啊， 或者称呼系啦，咁样就去断定你系咪一个系有冇礼貌嘅人嚟嘅？咁样我哋冇唔介意年轻人啊？ 我唔系，我哋都希望咧，即系我哋自己家族啊，我哋嘅家族都几大嘅，即系每逢咧初二我都要去我哋二姑姐屋企咧就拜年嘅，即系讲紧总动员啦，讲紧几十人喺间屋里边啦。 系啊， 咁我哋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叫得翻大家嘅称呼咯，即系叫唔到名唔紧要，即系我唔叫到你唔叫祖，但系希望知你系表哥，系咪啊？你明唔明啊？ 而家咧， 咧，佢就有个咧好方便嘅 手机应用程式啊。 佢有个佢 app 都唔使添啊，而家有一个咧系网页版嘅。 对表啊， 哦 okay、 是 即 系 好似咧嘅串同 CM 嗰个对表对表嗰个系咪啊？ 但头先我尝试用嚟计咧，又唔一定百分百计到。佢系一个咩嚟嘅咧？佢一个计数机嚟嘅。 吓、 啊，计数机嚟噶。 即系嗱，点样为之一个计数机？你解解释下。 计数机咧，咁你咪正常，你咪有一二三四五啊，跟住又有个等号啊，又有加减咁样噶嘛。 系啊。 佢就将呢啲一二三四五咧，就全部变晒咩咧？父母、兄姐、夫妻、弟妹、儿女、年长、 哦啊、 年幼的咁样 嘅， 系 系 系 啦。咁咧，佢就话你可以直接输入咧你想要嘅称呼咧，佢可以计到嘅。但系头先我已经发觉咗大件事啦，因为阿祖嗰个话咧，我唐家姐咧，我已经唔知点先输入去啦。 唐哥即系冇啊，冇呢个字。 嗱，但系如果你净系用普通咧，譬如你话你想知道我阿哥 系 我阿哥。个 我阿哥我知啊，我阿哥就 系 我阿哥咯。 我阿哥个女，即系譬如呢啲最简单，可能有啲人就个 呢啲我已经唔 系啦。嗱，佢已经有你打 个女咪侄女， 你打嗱， 我唔知侄女同二生女嗰啲咧，我永远都唔识分。 系啊，佢呢度咧可以打咧哥哥的侄女等于。唔系哥哥的女等于侄女， 系咯， 系啦， 佢好喎， 系啊，佢直接输入过。譬如咧，我要未研究到，冇啲再复杂啲。譬如佢话家姐个个女，家姐个女嘅老公， 咪儿生细咁我系咩身份先？ 你系你咪你咪细佬咯，系咯，系咯，系啊， 咪 嗱家 姐 个女， 即系儿生女咯，咪个 老公系啊， 儿生女个老公叫做儿生细系咪啊？ 唔知啊， 有啲复杂得滞，佢出唔到， 咁都已经太复杂啦。咁佢呢个 姐姐的女 儿冇乜用啦， 丈夫 系啊， 系啦， 因为女婿啊嘛， 系咯。 嗱，嗰啲我嗰啲细路咧就叫姨丈嘅，咁但系我哋系咁啊叫儿生细啦，系咪？ 出咗佢出咗个答案系未知， 想未知，唔系你可以想象，其实呢个系好噶，话俾大家知咧，嗰啲咁样嘅称呼咧，真系有几复杂啊， 系啊， 计数机都搞唔掂啊， 有啲有啲 系。 系啊， 哇！ 譬如我家姐个老公个阿哥咧，佢写住未知。 咩啊？你家 姐 个 老 公 个 阿 哥 已经系未知咯。 喂，其实系 呢个 未 亲家老爷， 我都系啊。其实系啊，唔系啊， 都系叫亲家嘅啫，系嘛？ 都唔，你同佢冇关系噶喎，其实。 家姐个老公唔系啊，但系系冇亲戚关 系， 所以未知 咩啊？咁你都要叫佢噶。 咁你咪叫或者叫亲，唔系亲家叫 uncle 系啦，即系 或者跟你话家姐咪跟翻家姐点叫咯？系啦，家姐系叫佢做阿大伯咁样噶嘛？你都系叫大伯噶啦， 系 咪咁样？ 系啊，即系会咁咯。 我突然之间计到， 系咪啊？ 大家 都系我唔知啊，真系。 我见计数机计唔到，我个脑劲过计数机啊。 系啊，咁佢就话咧，就有呢啲叫做三姑六婆嘅网页版咧，就希望等大家。可以即系容易啲去计嘅。 咁你样衰啦！你无端端咧喺度，等阵先，我揿一揿，你系我屋企嘅人嘅边个咁，系咪好核突先？ 唔系、啊，你要早啲知道咧， 做定功课， 做定功课。你知唔知道？特别系咧，当自己成家立室之后咧，你辈分无端端高咗咧， 高几级 系有啲人会调转问翻你啊。譬如你去拜年嘅时候咧，啲人会问翻你话， 即系代。你根本就年纪大咗，咩辈分高咗，结咗婚啫。 咁你系你唔结婚争好远嘅， 系 因为如果你唔结婚咧，就算你八十岁都好咧，佢都系叫你表哥嘅啫嘛。 唔系， 但 系 就算表哥 系 表哥 嘅 啦， 唔系，即系正如头先我讲啫嘛，我表妹会生仔噶嘛， 系 即生女噶嘛，佢哋嗰啲结咗婚嘅话，佢哋都要称呼我噶嘛，佢哋都会问我噶，其实 系啊。咁同埋咧，佢呢个网页版咧，仲有个得意嘅地方咧，其实佢网页好 app 都好咧，原来佢仲有个咧地区称呼嘅一览表 嘅，即系喺上海嘅称呼同喺香港唔一样。 因为原来系啦，即系会唔同啊。譬如你可能系上海啊或者北方嗰啲咧，佢就唔系叫奶奶或者咩，佢叫姥姥噶嘛。系啊，所以咪话叫姥姥，即系嗰个可能 松啲，即 系 蒙古嗰啲就安达 咁 样。 所以咧，我今日见到咧，佢有一个方便大家输入嘅称呼更正表咧，佢就会话喂，帮手讲下，如果广东话咧，你嘅爸爸你会点称呼啊？有边啲唔啱嘅？ 哦，系噶， 系啦，譬如咧有一个真系嗱，你即时都考起。伯爷会唔会我嚟称呼？我嚟称呼咩嘅？ 啊，你伯爷咧就系即系你爸爸咁样嘅称呼， 系咪都系爸爸？嗱，你自己又唔会叫自己爸爸做伯爷嘅？ 我伯爷，我唔知 系啦，好少 都唔会用呢个字。 系啦， 有啲人会话我伯爷嘅。 系啦，嗱，唔系啊，成日都即系大家利是啊。通常啊，你我个死鬼白爷咧，有个死鬼喺前面两个度噶。 白爷唔系辈分高啲嘅咩？白爷系自己老豆咩？ 系啊，自己老豆咯。 自己老豆都叫白爷咩？ 唔系讲阿爷咯。 系啦，但系等于即系话咧，你会讲呢个叫做系即系自己老公啊，定系称呼即系同人讲嘅时候咧？ 咩内子啊、外子嗰啲咁啊？ 系啦，白爷应该冇理由系话 我唔知啊，真系唔知。 白系咯，白爷。 你先话自己老豆系阿爷啊？ 白爷系咯，唔系话死鬼白爷，应该真系讲紧话阿爷嗰个辈份噶嘛。 嗱，呢个字咧，我有听过嘅，我冇听冇记错，应该系听过我阿嗱我阿爸个阿哥有讲过嘅。 即系你阿伯啊？ 系啦，我知 啦。叫佢做阿伯啊？ 梗系有啦。 你讲紧你阿爸个阿伯。 住慈云山就初一都要去拜年啊！ 阿伯 啊， 大伯定二伯啊？ 大系啦，系啦，跟住咧，所以咧，我听到佢哋系有呢个字，我仲以为呢啲系乡下话添，因为咧佢哋系喺内地出世啊嘛，我爸爸都内地出世噶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咧有阵时讲嗰啲嘅称谓啊，用字啊，系我 唔同啲嘅， 我细细个就听佢哋咁讲噶啦，系、 okay、 啊，但佢哋一定有讲到阿伯耶呢个字啦， 系啊，但系咧佢话呢个应用程式咧都快嘅，譬如咧呢、這个好简单，佢话阿妈个阿哥个家姐个老公。 呢个好复杂，佢 OK 喎。 佢呢个反而 OK 喎。 阿妈个咩啊？ 唔知系咪头先我揿得唔好咧？ 阿妈个阿哥 吓，即系舅父。 阿妈，阿妈个阿哥个家姐个丈夫。 阿妈个阿哥个家姐，咪即系自己个家姐。 咪就系咯。 咩唔系啊？ 阿妈个 阿哥 个家姐。 阿妈个阿哥个家姐。 咁咪即系姨妈咯。 嘅老公。 咪即系姨丈咯。 唔系啊， 即系姨丈咯。唔系啊，姨夫。 冷静。咪即系姨丈咯。 冷静啲先。阿妈个阿哥同阿妈个阿哥个家姐同我姊同阿妈个 家姐 系同一个人嚟嗰个，直接咪系家姐咯？你明唔明白啊？你兜大个圈，阿妈个阿哥个家姐同阿妈个家姐系同一个人嚟噶，大佬。 唔系阿妈个家姐个老公咪即系姨丈咯？ 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 你叻咗，你叻咗， 系咪？唔系我如果系我真系有叻咗嘅话咧，我都系多得咧我两位拍档咧历年嘅训练，因为对于呢啲嚟讲咧，实在对我嚟讲系太难啦。 咪太咁，因为我外国嗰啲。咧就咁 uncle auntie 啊， 同埋我哋唔使惊，我哋有听众们啊嘛，听众答到我个题目 啊， 佢话阿祖讲咧，佢个堂家姐个女个女啊，应该要叫我做堂舅公啊， 舅公啊， 堂舅公 唔系表系堂啊， 系啊，即系阿听众就咁讲咯， 系咯，所以你就系一定系舅公咯，但系系表定堂就唔知啦。 爸爸个表哥个太太咧， 表嫂咯。 爸爸个表哥， 咁表哥个老婆就系表嫂啦，使乜理佢啫？ 但 佢 我爸个表哥。 表嫂 都系叫表嫂、 表叔公、 表叔婆， 我要小心啲啊！ 爸爸表哥， 起哥啦，啱啱 起哥。表叔婆应该系嘛？叔公叔婆咯。 佢计数机个答案写住媳妇。 Say love. Harry Styles。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下。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接你电话。我哋今日题目系讲紧花市大年宵。 我觉得可以转题目啊，不如猜猜我是谁之三姑六婆亲戚关系图都几好笑啊！呢个真系 新年个机唔可以加， 呢个可以真系唔错。 快答啊吓 ！OK 好。 好嗱，我哋嘅听众其实 keep 住有 message 掉俾我哋解答我哋头先嗰啲问题，我哋留翻新蒸头嗰阵时同大家玩一个下集大结局。OK， 有我哋就少嘅，因为我哋嘅工种咧，即系唔系计业绩噶嘛，即系冇得计你做咗几多张单啊，各样嘢噶嘛。 有噶，我哋都有计噶。 计咩啊？ 譬如 收到几多张投诉信啊？ 咪咯，同埋收到几多人赞啊？ 你就真系名列前茅。 唔系收到几多人赞都有嘅。 我哋啊， 我都知啊，我想将 我 推俾你。 我哋之中都有个别嘅，你明唔明啊？ 我哋唔搞个体主义噶， 我 哋集体荣誉嚟噶。 你嘅事就你嘅事啊嘛。 系咩系咩？好啦， 喺浙江嗰度咧就。有一间嘅公司，有一位嘅真系阴公猪咯， 其实之前都阴公猪过噶啦， 其 实内 唔市都有呢啲噶啦，咁样咧，今次咧就系销售员嚟嘅，呢档系 sales 咁样啦，业绩唔达标， 系 男士嚟嘅， 系啦， 阴公， 仲有几个都系男士啊， 系啦，公司就对佢哋有惩罚。 做咩要佢哋？ 你記唔記得之前咧，都係有啲公司咧，又係講緊即係要 錢債肉償， 唔係都係要追數嘅。咁啊，跟住咧就係唔夠咧，跟住可以狂食辣椒啊嘛！你記唔記得？係 啊 係 啊， 癲咗 啊！個嘢 係啊， 呢個咪要賠老闆娘即係。 唔係。 唔係佢即係話男同事冇話女 版同事，即係話，哎呀你哋 點解即刻諗到女版娘？ 你諗到啫，即係話你哋條數唔好啊， 條數唔好， 係啦，要懲罰你哋， 係啊， 男 sales 我就決定咁樣懲罰啦，咁樣， 咁 你先諗下嗰個公司點樣懲罰啲男同事， 掹長佢。 掹长个咩啊？ 掹长佢嘅工作时间， 唔系掹长佢，但有我谂咧，要进行呢件事嘅时候，系咪都要掹长一长嘅咧？咁样系咪？ 都要 做到嘅， 系 啦， 都要。 所以你话开又唔可以话你错， 系啊，掹长佢， 掹长少少， 会唔会再整大佢？ 都要嘅，撑 大佢啊！我话俾你知， 整大佢嗰个叫做database 啊，系啊，即系要识人啊，要揾人噶嘛，系咯， 唔系惩罚嚟嘅， 惩罚嚟嘅， 咁整大自己个database， 要 罚 佢 识 多啲人啊嘛， 系咯。工作範圍嚟噶， 唔 係 佢，我覺得咧就仲要除低佢一啲嘢嘅， 除低佢個專業咯， 真係， 除低佢專業， 專業真係要放， 除低專業，拉長佢嘅工作時間就係 擴大 佢 嘅人脈交友圈，係啦，係啦， 講緊係乜嘢咧？呢間公司咧就話嗰啲 sales 啊，男 sales， 如果 你要佢幾百億、幾百億， 係啊，有啊。 有几百亿嘅业绩，就要几百亿嘅业绩， 仲要除咁啲嘢啊，系啊，唔知除要放低啲尊严，仲要除咗条裤，除咗条裤嚟做咩咧？着上 掹长佢， 掹长咗嗰对黑丝袜之后， 嗰条黑袜 将你只脚撑入去，撑大嗰个丝袜，就要你哋 着 黑丝袜嚟跳舞作为惩罚。 哇！ 好黐线嘅，我觉得真系喺度离谱啊！ 佢俾边个睇噶？ 同事咯， 有我见到有相有片嘅， 系 我谂咧，即系我你真系觉得我会 click 入去睇， 因为你知唔知传说中咧，佢哋 no no no 唔系噶，江美仪咁样， 佢试过啊，就系着黑丝袜啊，但系佢而家系令到大家讨论系另外一个啊，大家觉得吸引啊， 唔系啊， 大家男人，大佬， 你听我讲，因为佢哋话咧，男人咧原来扮女人咧，好多时候只脚咧仲靓过女人噶， 有人咁讲， 系啊，同埋咧日本咪好兴伪娘嘅， 你 将佢，你其实如果将，你听我讲，如果你将成个新闻咧，你就变成话。浙江有批人咧就扮伪娘， 系 哇即刻唔同咗，哇直情系一种即系次文化嘅一种选择 啊！ 真 系，嗱应该咁讲，系公司因为你业绩唔好，我俾你个机会你去扮伪娘，哇几唔正面 系啦！但如果你而家变咗，惩罚你要着毛神神黑丝袜咧就另计啦。 但呢单新闻系有后续噶，因为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拒絕啊！即係佢話我唔可以咁做，我就算我個業績唔好，我都唔係俾你咁樣冇。 我唔要著黑絲襪， 佢仲要拍低視頻嘅喎咁樣。但係點知佢得出嚟結論咧，就俾呢間公司解僱咗。 係 啦，呢位男士咧，佢覺得唔啱，係公司唔啱喎，所以咧佢就決定啊，要去告佢，要公司賠償翻13个月嘅人工啊，同埋呢個年終嘅獎金咁樣嘅。 唔該曬啊！ 因為佢中間咧，佢有試過講過，佢話唔係唔罰，好啦，我個業績做得唔好啦，我可唔可以咧？唔好淨係著住呢個 黑絲襪， 我 著翻條褲啊，咁 係啦，即係之類嘅嘢。 佢话佢想改穿棉裤，系啦，咁我可能同公司嘅谂法几唔同嘅咁样， 系啦。 唔 系， 我就系想问啫。佢而家啲女同事业绩唔好，系咪都系咁样罚噶？ 系啊。 咁如果系嘅话咧，就一定系另外一个种嘅性骚扰嚟噶啦。 唔系着男装咯，调翻转嘛，男嘅就着女装。女嘅就穿棉褲咯，同埋穿波襪咯，要佢穿波褲穿波襪咯，會唔會係咁樣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謝天麗報導新聞。澳门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召开记者会表示，患者是一个来自武汉的52岁女子，昨晚因为咳嗽到医院求医，目前接受隔离治疗。她澳门期间大部分时间在赌场逗留。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大，内地确诊个案增至大约440宗，再多3人死亡，累计的死亡个案达到9宗。在北京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根据专家研判，病例主要与武汉有关，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李斌说，将会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分类指导，其中在武汉会进一步强化疫情控制措施，严格落实管控野生动物等。另外，部分记者戴上口罩到新闻发布厅采访记者会，但现场职员要求记者进入发布厅之后要除下口罩，在记者会期间都不可以佩戴。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案持续增加，国家卫健委专家研判认为，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存在变异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卫健委表示，要在武汉进一步强化疫情控制措施，严格落实市场监管和野生动物管控，并且严格落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的体温筛检，全力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扩散。卫健委又提醒民众，饮板蓝根和分醋都不可以预防新型肺炎。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进行反走私巡逻的时候，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转，3个关员殉职，2个关员轻伤。消防说，殉职的3人当时都有着住救生衣，暂时未知翻船原因，要进一步调查。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海关关长邓义海深夜到医院慰问家属。张建宗说，对事件感到极度悲痛，他赞扬3人尽忠职守，政府会尽力为他们家人提供协助。李家超也说，感到非常伤心，警方会全力调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代表公务员队伍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强调局方会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援。出事的巡逻艇2016年下水，每年有例行检查，对上一次是去年3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10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54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0.6，升5.2；小米集团13.38，升6.2；盈富基金28.35，升2毫。中国平安95.4，升1元；阿里巴巴217.8，升2元；美团点评106.9，升1.1；中心国际15.96，升9.6；友邦保险82.8，升9.5；银河娱乐56.15，跌6毫；

啦，猜猜我是谁啊？今日讲年宵啊，里边干湿货市场都无人欢迎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打嚟估一估，猜一猜。今日仲要好多小朋友添， 系啱啊，放假啦嘛， 系啊，放假啦嘛，咁、 okay. 大家要留意住自己嘅用字咯噃，即系唔好咁心啊，系啊，唔好咁心。好，你系边个啊 ？Hello， 猜猜我是谁？ 节节 ，Hello， 你系节节系咪啊？ 系啊， 系啊，我系领先啊，你好啊， 系啊，我都知道你一定讲呢句。 好啦，领先你直接领先，啱啦， 啱啊！你知唔知咩叫直接领先啊？ 唔知 道，你都唔知道你个名字有关系噶咯，已经、 啊、 有阵时候人哋会咁讲噶嘛。 系啊， 即系领先，即系话咧，譬如一个比赛里面咧，佢就一开始嘅时候咧， 一开始 一起步， 一开始嗰阵时咧，就已经啊领先好多啊，行得好快啊咁 样。但系人哋个哲可能系哲学个哲咧， 可能系啦，你系咪哲学个哲啊？ 我 系 两 个 吉嗰、 那个，哦，陶哲哲嗰个，哲哲， 我 哲 添啊， 系啊， 诶，今日得咯，你呢个题目已经系一个题目啦，系咪、 啊？ 四个大吉， 系啊， 好，嗱，你可以拣咧，就系桂花田姐姐啦、豪仔哥哥或者阿祖哥哥咧嘅问题嘅，你拣边个嘅问题？ 阿祖哥哥， 拣我嘅问题，好， 阿祖哥哥， 阿祖哥哥，好，俾几个 tips 你先啊，吓，第一个。是跟花市那边有关的，即是跟卖花那样东西有关的， 就是 湿货那边，是啦，湿货可能直接不明白、 哦、卖花那边，是 卖花那边的， 即是不是你看玩具那边、啊、 是啦，四个字的这个名字 ,OK, 是一个花那样东西的一种来的，那个名字呢好好意头噶喎，咁样 是不是当中有数目字的？ 有数目字在入面度的，好，讲住咁多先，芝芝。 你有没有见过啊？ 嗯嗯，好似未去 过。 你 未去过？ 你几岁啊，姐姐？ 五 岁。 七岁。 你就算咧，譬如咧，可能去到就算唔系行花市嘅话咧，你去到啲卖花嘅地方或者街市嗰度咧，去到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呢一种嘅植物咧就会攞咗出嚟卖噶啦，因为佢个名好好意头啊，同我哋咧恭喜人哋嗰啲咧，哎呀，我恭喜你，恭喜发财啊嗰啲咁。 挥春有冇噶？好似有。挥春有咁写嘅。 有，不过咧，可能节节呢一个嘅年龄咧就会少啲见到。 啊、黄色噶嘛？ 系啊，啱啊，橙黄色咯，橙黄色， 系啊，1999噶嘛， 系啦系啦，好意头嘅，第一个字咧就系数目字五字嚟嘅， 系啊， 系啊，你有冇试过妈妈教你祝人祝福人哋有个五字开始噶，节节？ 嗯，好似冇喎， 好似冇啊， 唔好翻学，我中意咁。 不如我俾几个 tips 你拣好唔好啊？ 好， 好，一个咧就系五代同床，一个咧就系五代同行。一个咧就系五代同堂，你话边个啊？嗱， 第三 个，第三个系咩嚟噶？你讲出嚟听下。 五代同 学，五代 同堂啊， 系啦，好嘢，系啦， 姐姐， 即系你五个代课老师都系上同一堂嘅。 嗱，咁啊考多你一次啊， 五代嘢同堂啊， 系啦，五代同堂，你又知唔知系点解啊？ 系咯，知唔知啊？ 系咩意思啊？ 知唔知啊？ 即系咧， 一个老师上五堂， 好嘢，我成功咗啦！ 呢个系一个五个老师代五堂啊， 豪仔老豪仔老师，豪仔哥哥讲嘢真系唔好信啊！ 我成功咗啦， 但系你觉得你好有创意，好有想象力。五代同堂真正嘅意思咧，就即系话，譬如啦，你啦，你爸爸啦，或者系你啊，你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咁样咧，就为之三代啦。五代嘅话咧，就即系话代表住 有太爷啦，仲有即系你嘅太伯爷啊，咁样都嚟晒嘅。 好多屋企人啊，全部咧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咁嘅意思嘅、 啊。你明唔明啊？明啦，不过你可以继续翻到学校同老师讲咧，老师你系咪五代同堂 啊？ 或者老师我祝你五代同堂啊，佢都唔会唔开心嘅。 系啊，好唔好？ 好， 好啦，多谢你啊，新年快乐啦，拜拜。 好可爱嘅真系， 讲咩都 信。个代课老师上同一堂啊。 但你个仔会唔会？你个仔唔信噶啦嘛，豪仔系咪？ 信噶， 你 都唔知咩嚟嘅。咁佢未听过就信噶啦。 咁又系， 系咪先？ 系，佢照字面译啫嘛。 咁我下佢睇 下 几好玩啊！ 好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咯噃，罗小姐。 Hello，Hello， 你系咪二年班啊？ 我唔系啊！ 喂，拜个早年先啦， 系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祝大家新春快乐啊，大吉大利， 大家咁 好，有学业进步，大人咧赚个盆满钵满， 好啊好啊， 大家咁话， 好啊，咁咧你想拣啊桂花田定系拣曾志豪啊？佢扮张建宗头先喺度。 我揀桂花田。 桂花田， 桂花田 ，OK。 好啦，喺花市会出现，其实咧喺呢个社区里面佢都会出现嘅。 系。 咁呢样一个人物啦，好冇？系一个岗位啦，好唔好啊？ 好 啊，系 咯， 系 咯， 系咯，系啊， 好 唔 好噶？ 好容易嘅，其实 好容易两个字嘅。 系啊， 两个字啦，吓 咩 啊？ 花王， 花王啊，又唔系喎？ 唔系，应该唔系。 点解你咁快又知道嘅？ 我 唔系啊，其实职业都仲有好多嘅，你又唔使咁醒佢 嘅，我都未知嘅真 系啦。仲有譬如仲有咩 tips 咧？ 咁有佢喺度咧，你都会觉得 好安心噶。 系啊，系啊，系啊。咩啊？咩啊？你咪讲紧嘢啊，罗小姐。 系啊， 系保安啊，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其实阿天今日着得有啲似，我想讲嗰件褛，系啦，咁梗系要啦。 贵嘢嚟嘅件，好有似系。 保安唔贵噶，保安好重要噶嘛，尊贵。 系 你想阿罗小姐， 因为系每个花市都要需要有保安人员咧系帮手嘅。 不如问阿罗小姐，你今年去咗呢啲各地唔同嘅花市未啊？ 咩各地嘅各区？ 谂住连卅晚去。 我谂连卅晚。 你平时行开边个噶？ 系维园， 维园，咦？咁你咪可以有好宽敞嘅地方咯。今年 系预留，唔系唔使预留咁多时间。 而家唔使预留多时间咯，系咪 啊？ 今年唔使啦。 系咯，系。 不过都系攞翻个意头啦，行过花市，行过大运咁样咯， 系咯。 系啊，翻去咧，即系自己都好开心嘅。 系咪？好啦， 好啦，多 谢 小费啦， 拜 拜， 小姐。 好，我哋再听听众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你边个啊？哦，我哋播紧电话先，因为咧，佢头先听到五代同堂咧，个人走错， 系啊，系啊，好忙，我见到阿宇喺隔篱嗰度，我哋听首歌先啦，好唔好？ 听首歌翻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啊？今日我哋讲嘅系莲花花市啊，干货湿货都无人欢迎嘅。 极地或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夜再黄，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够攀，欠缺爱恋魂。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功勋，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厄运。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奉告，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 我都未配得到 李靖君啊，高攀爱啊，有啲嘢咧就千祈唔好乱讲或者唔好乱问嘅。即系黄耀祖，你终于知道咩叫祸从口出啦？你问嚟做咩咧？ 你飙到话啦，有条菜虫走紧出嚟，你知唔知啊？ 问嚟做咩先得噶？呢啲我唯一好彩就系咧，眼不见为干净。 你等阵，我想呕咗先。 咪咯， 隔夜晚啦。 算啦，我哋背后嘅秘密唔好话俾听众听。不过我哋真系好辛苦啊，每一分钟都真系。特别见到一啲即系 做咩？ 系咯， 做咩？ 不守妇道嘅主持。 有见到嗰啲小鲜肉， 系啊， 即系我 边嚿小鲜肉啊？差喺度咁样任派嗰啲啊，小鲜肉。 佢如果系 咩啊？嗰卅几箱 啊？佢嗰啲咧腌咗黑醋啲老咗。啊，听众啊，一八七二 喺个口度呕紧出嚟。 Hello，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系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你系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啊，恭喜发财啊！ 咩唔生我啊，李小姐 系啊，拜个早年先啊吓。喂，你冇得拣啊吓，系要豪仔同你玩啊吓。 嚟， 嗯， 好啦，我依家呢个咧喺莲花嚟嘅，两个字，两个字，好容易嘅啫。咁咧佢咧就好得意嘅，你喺茶楼咧，你喺茶楼咧，好容易就会提起佢噶啦。去到茶楼嘅时候，好容易会 提起佢。第一嚟个答案， 我唔信， 我未谂到，唔系 佢都未 谂 到， 完全未谂到。 每年嘅新闻咧，港文版里边吓， 系 仲要系嗰啲所谓家居意外版咧，又系会提起佢嘅。 哦 ，OK，OK，、okay, okay、 但系佢本身系好意头嘅，唉，就系阴公啦，唔知点解成日都会喺呢啲地方出现嘅咁样。好，系咩嚟嘅？ 两个字啊嘛， 系啊， 一盘盘噶嘛。 你再讲多啲啊！ 你 话明，你话明意 啊！我好到而家都未估到，只不过你咁难得地估到。 李小姐，李小姐，知唔知啊？ 莲花 系啊， 花字嘅 冇啊， 冇嘅，冇嘅，冇嘅。 个名嚟嘅，花嘅一种啊， 系冇错，冇错，系啦，系啦。嗱，我再讲多次，你喺茶楼咧，你真系会提起佢噶。 好， 就算你明明饮茶食包咧，都会提起佢。港文版又会见过佢， 系啊， 系咪先？ 仲要早一轮之前咧，会教你点样做佢，整佢出嚟。 系啊，所以就真系嗱，土夫之肉出嘅真系。 咪就 系 咯， 好意头。 李小姐， 系啊， 好香噶佢都， 系 谂唔到。 诶， 咁样啦。 阿林子祥咪有只歌都系 咁样。唔系，通常咧，通常咁样嘅。佢就会如果啲人要即係攞佢返嚟种呀养呀咩都好呢就会有一个动词出嚟嘅。 係。 就会话解解佢先啦。 係呀。 唔系女仔。 解解佢先啦。 唔系咩喎。 好香㗎。 咁佢之前会教囉所以咪话。 花市有个去就一定係有得卖嘅。 你喺茶楼呢。 係囉。 俾埋 tips 你啦。茶楼 你呢。我係我姐嚟呀。 係啦。 有咩茶 系啦，跟住你就会答噶咯， 你就会提起佢噶啦， 系啦， 系啊，不过如果你唔好嘅就 你饮唔饮茶噶，李小姐 饮 饮 咯， 你讲下听你饮咩茶？ 有咩茶？茶楼有咩茶？ 仲有咧？ 仲有咧？ 茉莉花， 仲有咧？ 唔系啊，仲有咧？近噶啦，都系好香噶。 系啊，唔系水仙， 唔系啊， 水仙 唔系，我讲咗出嚟。 点啊？ 我想 讲 唔系香片，我都唔系水仙。我哋今日三个夹埋都冇，究竟都冇文化， 系咪做咩唔够瞓啊？嗱，你谂下嗱，你喺茶楼嗌嘅时候又提起佢 水仙， 港文版点解会出现呢？因为成日有人试过咧，当咗佢系咧洋葱炒嚟食啊，次次都有中毒啊， 有噶， 系啊，好傻噶，每年都有，真系啊，每年都有当洋葱啊，一反反咧炒咗连埋肉嚟食，但系有毒噶。 同埋即系水仙花咧，如果俾猫猫食到咧，又系唔掂当 嘅。同埋点解话要用戒呢因为佢哋分开嗰啲戒水仙头。 你哋自己有冇试过戒呀 有试过。 系咪 即系成功高 啦。嗯我唔知呀。 但系成功 嘅。因为 佢 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有啲唔系好成功。 李小姐有冇试过先 喂。 李小姐。 冇喎就你自己讲我揀。 係呀你水咪你答啱咗 啦。 你 答啱咗水仙啊。 水仙你啱咪啦我问你你有冇试过戒水仙球啊。 有我有答咗水仙喎。 係 呀 我 问 你啱咗囉。耶恭喜你。你答咗啦，问下你啫，不如问下你倾下偈啫。好啦，多谢你， 多谢晒李小姐， 祝你新年快乐啦，拜拜。 唔系 pattern 太快，可能 阿宇啊，我哋决定揾啲听众系要同我哋一样嘅，瞓唔醒嘅， 系啦，咪得到咯，头先 系。 好，我哋再嚟下一个听众啦，你系边个？ 佢仲要系 Vion，Hello，Vion，Hello，Vion， 系你呢？ 系啊， 系啊，恭喜发财， 你 拣 你哋啊，新年 进 步先啦。 好啊，大家咁话吓，祝你身体健康。 你拣。边个啊？ 多谢。 你拣边个啊？ 我拣阿祖啊。 好，拣阿祖好。嗱， 呢、這个好劲嘅。 好， 我哋讲年宵嘛，佢系原则上系唔会喺年宵度出现嘅。 哦，系咩？ 不过如果冇咗呢一样嘢嘅话咧，你系唔会有花市，唔会有年宵去行嘅、 啊。 每一年咧呢一样嘢发生嘅时候咧，都会喺港文版度出现嘅。 哦， 而且仲几热烈嘅添。 我知啦， 系啦， 系啦，系啦， 系啦， 两个字嘅。 嗯，系 噶，两个字啊，一个活动嚟噶嘛。 啊，系啦，系啦，都可以咁讲嘅。你话咩话？头先你问咩 ？Fion 花市咯， 花市唔系花市，但你要有个 有呢样嘢先有花市。 系啦，有呢一样嘢先 你要 有 花市 先。是活动之一嚟噶， 活动之一嚟噶，好重要噶， 都多人噶。 系啊，啲人系咁举手噶，话 系 啊，咩啊？ 年宵 唔系啊，头先争啲个音系似个， 系啊，嗰个活动啲人 系 咁举手噶， 系啦、 啊，好竞争激烈。 佢要举完手之后，你先知道哦，好嘢，原来今年呢 系啊指标嚟噶，我哋风 show 咧年年都会讲噶，因为嗰样嘢咧都代表住咧，哇，今次好唔好景咁、 啊啊、 样噶， 系咯、 啊。都几出个脑 啊， 系嘛？ 系啊，同钱有关噶，决定嗰、那个 你 系即 系 每一年个花市嗰啲档位 啊， 系 咯，即系个动作嚟嘅。 你要举下手，跟住要俾啲钱，跟住先可以得到个档位噶嘛。咁嗰样嘢叫咩咧？ 系啦， 投标。 恭喜恭喜佢，但冇佢真系唔会有年宵噶嘛，系咪先？同埋嗰个真系每一年嗰个系咪好景嗰个指标嚟噶？有冇咩破新嘅价钱啊？咁啊嘛， 投标 啦，嗰 个竞 投嗰个过程 系 啦系啦， 好唔好 ？OK， 新年快乐啊 ，Fion， 新年快乐， 拜 拜。好啦，再听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猜猜我是谁？系未有住 Venus 啊？ 系啊 ，Venus 啊 ，Hello，Venus， 你想拣边个啊？ 仲有边个可以拣？ 仲有啊，冇乜拣。 你中意啦， 豪仔同阿田， 你中意啦。 诶，郭家田咧？ 好啊， 好啦、啊。呢样嘢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咁咧喺呢个年宵市场里面，喺湿货嗰边咧，多数都要用佢嘅。 系， 系啦。咁啊，但系平时咧啊，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咧，你都需要用佢，因为佢真系出现咗之后咧，帮你好多手嘅。可以悭咗好多 努力，系咪咁样讲啊？ 诶，悭 咗系咪三个字嘅？ 三个字啊！ 我唔知道我系咪估到咧？ 吓吓， 系啦。干货都有嘅，如果系嘅话， 干货都需要嘅。如果你都系咯，即系咁嘅，你一定会见到佢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就见唔到咁多嗰啲盆栽啊、花啊喺度。 咁、哎、 我 谂紧 嘅，我谂嘅可能错咗咁样。 哦，系啊，系啊， 系啊。 工具嚟啦， 工具嚟， 好啊。Venus 上，你可以问下问题嘅， 系工具啊，三个字啊， 即系用具啦， 用 具啦，系啦，用具啦。 系我嚟做咩话？ 帮到好多手噶， 帮到 系啊，帮 到好多 手 呢个范围好阔啦。 我头先话用帮用少啲脑筋嘅力量， 唔系脑力， 唔系呢样， 都系用少啲力嘅，系啦， 力嘅， 力嘅， 三个字， 系啦， 系碌碌碌咁样嘅，系咪啊？ 咩意思啊？ 嗰个工具碌碌碌， 唔系揿揿揿噶嘛， 系碌碌碌嘅， 计数机， 唔系 碌碌碌噶嘛， 系咩叫碌碌碌啊？ 我以为手推车咧， 咁啊， 咩叫碌碌碌？咁 你 应该可以答到嘅咁， 你叫咩名啊 ？Venus，Venus 啊，咁你觉得曾志豪讲嘅嘢啱唔啱？ 佢头先话咗手推车， 我 讲 手推 车 咯， 系啊 ，Venus 讲手推车啊，恭喜恭喜恭喜！ 系手推车，咪真系喺呢个各样嘢，即系干货湿货都系可以好帮到手啦。 都要啊，尤其是你 set up 或者清场嗰阵时咧，都需要啊。 你搬货去你都要啦， 系 咪先？ 好啦，恭喜晒你， 都可能会带去嘅。 系啊， 系 啊， 恭喜晒 Venus， 恭喜发财， 拜拜。 放假啦！ 喂，我先走啦，拜拜。 你删好晒啲电掣未啊？ 放完假翻嚟先删啦。 零番放假前都要删好晒所有嘅电源噶。 你睇下 Jude 都搞到成个墙都系杂物啦。 咩啊？我谂住放完假之后就会执噶啦。 零番放假前一定要清理好晒所有嘅杂物。 明白噶啦，我哋会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总之放假前后倍留心，大家放假自然玩得安全又开心啦。我系阿 Jude 曾若华。 剩翻少时间咧，我即刻谂到个快问快答。 好嚟， 佢又系莲花嚟嘅，佢系好好意头嘅，但系佢又好唔好意头嘅。 吉仔吉仔， 好嘅，冇错， 我都 系混吉混吉。 唔系啦，喂，空多吉少 啊 嘛， 系 啊， 又会变咗咁啊，犀利，好快。 我呢啲通常都估唔到嗰啲 item， 我净见到有一个咧，就真系最新嘅消息 噶。 头先我哋讲个天气咧，就话年初二咧天气会显著转凉，呢个系啱噶。 系， 而家咧就话到年初三咧有机会去到13度咯。 系， 咁所以大家咧都可能会过一个比较 濕同埋比較凍嘅農曆新年啦嚇。 係啊，冇錯，咁啊都好㗎，因為都一年用熱到年尾啦， 係真係需要嘅。 係啊， 因為落完雨之後第二日凍咯。 sell 下啦，會凍啦。大家如果要買件外套嘅話咧，可以買定，即係起碼件冬天衫，你件褸今年新年有得著。 係啊，不過記住，無論如何，你去到人多定係人少嘅地方，今年個口罩不能離身 啊。係啊，真係要戴翻定 啊。係啊，因為可能咧呢個疫情咧真係會嚟同你拜年㗎，各位要留神留神，小心小心，聽見， 拜拜。